受访者话有信心国会会在今年加强立法规管枪械，49%人表示冇信心。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此外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和华南沿岸带来骤雨。预测本港地区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炎热，有几阵骤雨，吹轻微至和缓的东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有几阵骤雨，下星期初至中期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而家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9,891点，跌276点，总成交金额244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81点，跌2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990点，跌153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30.2跌3.8，阿里巴巴79.7跌2.65，美团153.3跌6.4，恒生中国企业68.8跌1.36，网易154.8跌8毫，盈富基金20.1跌2.8，比亚迪股份258元跌3.2，李宁48.75跌1.8。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85，英镑9.882，瑞士法郎8.165，澳元5.559，加元6.118，新西兰元5.082，欧元8.397，每百日元对港元6.164，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525。日经平均指数报26,650点，跌26点，港金报17,340元，跌60元。伦敦金本安市买入1,850.06美元，卖出1,850.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就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排到康庄道桥面，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就喺尤丽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就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啦，喺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就比较车多，龙翔道去观塘龙尾星河名居。在港岛区下角道西行去上环方向，左转去红棉路挤塞，车龙排到告士打道近分域街。在新界区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三圣村一段就慢车，另外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屯门骑术学校对出的。另外由于有紧急路面维修工程，南康街至到筲箕湾总站之间的东行电车线，即是去筲箕湾方向就需要暂停。另外由筲箕湾总站至到海富街之间的西行电车服务都是需要暂停的。再重复多次，就是由于有紧急路面维修关系，由南康街至到筲箕湾总站之间的东行线去回筲箕湾方向的电车服务暂停，同埋筲箕湾总站至到海富街之间嘅西行线，即系去坚尼地城方向啦嘅电车服务咧，都系暂停噶。咁搭电车嘅朋友咧就要留意。咁收到一宗最新嘅交通消息，清水湾道去西贡方向，近住牛池湾街市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排翻去龙翔道近住虎山道桥底，就系清水湾道去西贡方向，近住牛池湾街市有交通意外。咁龙尾排翻去龙翔道近住虎山道桥底。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葵涌道上呈祥道方向观塘，将军澳宝林北路消防局方向九龙。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强制检测公告， 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或阳性检测个案曾到访的地点包括将军澳军澳湾二座、将军澳伟南湾畔六座、大埔宝雅苑兴和阁、茶果岭丽港城六座、牛池湾晓辉花园一座、深水埗南昌村昌谦楼、大角咀柏景湾九座、蓝田康柏苑金柏阁、长沙环广城街2-20号康辉大厦 B 座、牛池湾平石村玉石楼、大角咀君汇港五座。详情可以查阅卫生防护中心网站。

早晨，早晨，代表住客家婆同大家有一个嘅道歉更正启示，因为喺二十四节气里面系冇大满嘅， 小满就小满。 多谢晒咧，我哋咁多位嘅听众们咧喺呢一度咧就系指正，冇错。因为咧我有问过客家婆噶啦，佢话因为咧佢睇错咗系大寒，跟住咧就连嗰个小满同埋大寒两个系沟埋咗一齐，所以就变咗大满啦。冇错，喺呢一度嘅话咧，亦都要代表住只客家婆同大家讲声对唔住 ，sorry， 我错。 有小满，冇大满。不过今日满满正能量， 好，希望大家都系 幸福满满。 冇错，朝气满满， 朝气满满， 系 大家都满满意意。Yeah， 开始我哋嘅 满到死， 轻松快活呀！ 早晨， 早晨，早晨。 跟住香港电台第二台三小时节目，今日节目排到密质质，真系多得不得了。爱好系列喺十一点后开始，我哋今日歌曲就系 《发夜梦》啊，梦境啊。 好啦，朋友留咗吓，中文、英文乜嘢都有，乜嘢主题都有吓。好，嚟一齐参与。Someday 十点十七分，我哋有呢首歌个 Pepsi and Shelly 带嚟嘅。廿七度嘅气温都几炎热嘅，相对湿度90%。星期四，今日有阳光，天气炎热，有几阵嘅骤雨，吹轻微至和缓中南风。未来数天有骤雨，下个礼拜中期有阳光，天气炎热，夏天嚟啦。剛才講到今天節目咧，咪質質啦。首先呢個鐘頭咧，我哋會傾下偈啦。咁啊，稍後咧十一點之前咧，會有 Vivian 嘅第二集嚇，我在電台的日子。而第二個鐘頭咧，我就今日愛好系列啦。 哇！又要揀歌，我今朝一路揀一路喺度篩選，諗下點樣要打低你哋兩個。 啲你咩都要打低人哋， 我唔知啊。 分兩隻歌啫， 啲壽星。 我想問你喺廁所咧，你企得係咪佢？我打低你，佢快過你， 我得快過你， 我要響過你， 似你，你似啲。 嚟啦，我哋个快过你错。 我要响过你，我要赞埋你嗰边，系咪咁样？ 细心做 咩叫打低人嘅？点解？ 我改啊！ 你系咪儿时咧有啲噩梦令到你咧个人有啲童年阴影过嚟？叫做系咪啊？ 当轻松啲啦，你。 系 OK， 好啦。 赢咗又点咧？系嘛？ 系 赢啲咁嘅人，系咪先？你都要睇你赢咩人先得噶。你赢我，你有咩咁风光啫？ 话俾人听赢我有咩咁叻啫？ 赢你啊难讲啲，赢我就冇咁嘅必要啊嘛。 你今日讲嘢好好识得睇喎。 唔系，我有时都系咁样噶，你唔觉得我咪系进退失据有时？ 变咗啦，若若 讲嘢得睇， 系啊，佢真系变咗。 一首梦的歌啦， 咁样先叫做诶，先叫得睇系嘛？即系平时踩佢嘅话唔得睇。 冇错冇错，千祈唔好咁样讲我。 做翻自己就好啦。 梗系啦， 冇错。 跟住咧十二点啊，我哋有呢个古灵精怪。今日咧就 惊唔惊噶？ 会有位朋友咧就提供一个佢闺蜜嘅故事，系啦咁啦。咁另外 Dr. Eric 今日都会出现嘅， 犀利啊！ 系咪今日节目密集都未讲到即安剧？ 系喎。 咁所以就系每一日咧，其实听住我哋嘅风骚发围人嘅话，其实基本上咧，哇！你听少一阵 就话 啊，追唔翻啊，剧情咁去咗边度啊？而家我觉得系咁啊， 闹佢咩咧？ 系啊， 系啊。 所以有啲听众佢话咧，如果嗰日咧佢要去银行做少少嘢，佢周身唔舒服，因为知我哋播紧啊嘛，佢好想咧快啲咧，但佢又可能即系同我听下倾下偈，佢又唔方便听住个耳筒咁样啦。好啦，咁啊今日咧开始我哋嘅节目咧，有一段嘅关于男男女女嗰啲咧吓爱情嗰啲东西啦。 我最中意攞嚟讨论噶啦， 讨论一下啦。首先咧就有个网民咧女仔吓，首先系女仔，佢话。啊！呢、這個男仔咧，我都真係本來即係有啲興趣，但後來咧，佢一個大家見完第幾次約會之後咧，咁、那個男仔就 send 咗一啲叫做告白，係咪意思啊？ 表白嘅一啲心聲， 即係話我好喜歡你咁嘅意思係咪？ 咁幾好啊！見到幾次之後，跟住就名正言順， 係啊，唔好拖拖拉拉，冇錯。 但係其實阿 Sir， 我想問或者問下小強，其實表白係唔需要咧？定係我哋可以喺默默地咧，從我哋嘅身體語言話俾咧，我中意佢，定係好浓而重之，好仪，即系好礼仪式咁样，我中意你啊，不如拍拖，即系需唔需要咧？ 需要，我觉得。 你觉得需要？ 系啊，我觉得需要。其实咁样系好啲嘅，但系我 清清楚楚啊， 系啦，清清楚楚，快快脆脆，又唔好嘥时间咯。尤其是系当你已经时间无多嘅人嘅话，我会宁愿你真真正正话俾人听，究竟系点嘅一回事，系就系，唔系就下一位。 你知唔知我试过？ 系咪咁讲？ 好难估嘅，有时。 系啊， 我试过有一次 咧，玩好耐可以。 有个小女朋友，我套用你嘅 term 啊。 咦？你又有？ 佢大把。啦，佢唔講啫， 我梗係知啦。 我有個小女朋友， 我有個小女朋友，反表白， 咩叫反表白啊？即係佢向你表白。 嗱，咩叫反表白咧？就係咁樣樣。於是有一次咧，就喺毫無心理準備之下，咁啊睇完戲啦，咁啊食飯啦。咁佢嗰餐飯都唔係去到好浪漫，普普通通一間， 你都搞掂啊！好嘢，師兄真係好嘢。 唔好用搞掂咁俗套， 我就覺得你呢個字好似好冤我掂， 係啊， 咩叫搞掂？ 唔知㗎，我呢個粗人， 搞掂咪攞定咯。 你係好粗嘅咩？咩粗人啊？點粗法？ 佢 OK 㗎，係啊。 你又 吊頸啊？你睇佢條頸，你知啦。 明㗎。 其他嗰啲我冇睇過。 有好多人都話啦，如果條頸粗咧，咁嗰陣就命硬㗎嘛。 哦，係，冇錯，命硬啫。 係啊，特別命硬。 係啊，個鼻大咧。 哎呀，哇！ 腳大咧。 腳大咪就係 腳大冇腦咯， 買鞋咯，買大啲 咯，係啊，腳大冇腦， 好似唔係咁講嗰句説話。 男女唔同， 鄉下唔同鄉下，唔緊要啦， 器官都分開。到 我講未啊？ 到 我講， 你搞掂咗個女仔啦。 少女 反告白，對表白，因為我成日 我唔係好明咩叫反表白啊。 好啦，咁啊坐低食嘢啦，食下，忽然間佢好正經咁樣，我想問下你咧，你其實係咪中意我啊？嗰次你講嗰句説話咧，其實有咩意思？即係佢 逐樣幾好。 你嗰次咧，同我咁講咧，其實你係咪因為咁？其實咧，因為你咩，即係佢逐樣抽翻出嚟就問。 因為你咁，所以我要問你。 係問清楚幾好啊？ 每一樣嘢，其實最後個 point， 你其實係咪中意我？即係每一個問題， 就唔係話我中意你，不如我哋喺埋一齊啦，唔係咁樣。 其實你係咪中意？ 啊，呢個問法幾好 喎！幾好喎！ 咁我作為女仔， 以退為進咯。 係啦， 係啦。如果女仔，你又唔想表白，但系你又想表白，咁不如用呢个方法。其实你系咪中意我啊？你上次咁 見到有些男仔同我傾偈，你又好似唔係好開心，你係咪妒忌？即係咁樣啦。 哇！ 上次你又帶我去邊度？ 我唔係好中意呢啲女仔，呢啲女仔有計算。 點解嘅？ 以退為進咯。 哦， 佢唔係話俾你知我係點樣。如果我覺得係一啲正正直直嘅人嘅話，點解我唔話俾你聽？ 咁啊 係。係啊，你約得我出街嘅話，其實係咪大家都有意思咧？有意思嘅話，不如你做我嘅男朋友啦。 不過咧， 點解唔敢啊？ 我覺得嗰個女仔咧，嗱，撇開唔好講，當唔好當係我先啦。嗰女仔咧係可能覺得呢個男仔 唔係你，我投入唔到。 唔系你翻翻去，翻翻餐厅现场啦。嗱，我做嗰个女仔，张张， 你做嗰个女仔， 张张仔， 算啦， 张张仔，你上次带我去长洲， 死我， 带我去长洲边度啊？ 冇啊，未试，未试过带长，冇试过带长洲啊， 食饭啫，人哋 食饭啫，暧昧期啫嘛。嗱，其实嗰阵时咧，同嗰位。 咁你係啦，係咪啊？即係你約得佢 喺嗰刻係未發展嘅。咁但係我仲喺，即係我係一個怕醜仔啦。第一，第二咧仲喺度有前有後喺度諗緊好唔好？ 係啊， 鹹濕嘅怕醜仔， 怕醜鹹濕仔已經有前有後啦。你咁樣嘅你真係 唔係嗱？如果你一個怕醜仔，你約得佢出去嘅話，你一定係有啲嘢 係啦， 啱唔啱先？又講唔係一個怕醜仔， 普通去睇下戲食下飯啫。 你唔約我去睇戲食飯， 你唔約我。你又唔见你约我？ 我日日咁得闲， 系啊，冇错。 你何曾打电话问？ 高抬贵手，不起勿插。唔好咁多呢啲奇奇怪怪。 唔插做唔到字。 系啦， 我话你 起先插。 系啊，嚟继续。 当时咧，即系我就马上就认晒佢啦，因为 系咯， 因为其实咧 真系中意佢咯， 系 咪都系你约得？ 第一，因为真系怕， 又睇戏又食。 喂，等我讲完先。 好， 因为怕丑。我就唔敢再即系硬系去到一个嗰啲叫咩平嗰个中间嗰个即系上唔到啊， 系 个叫咩平 樽颈樽颈位 樽颈位，我一路都系净系处于食饭啦睇戏哦拜拜食饭啦睇拜拜咁咯。 其实你有咁丰富嘅经验，你冇你又唔知下一步。 好多年前啊，有冇听 我知你好多年前再之前都有拍拖噶嘛？ 我一出世拖住个女仔出嚟， 游紧水嘅时候已经喺度拍紧拖啦。 喂呢边啊，喂咁你睇戏？其实两个 好， 唔系，我觉得咧，女仔同男仔去睇戏咧，系一种 又有代表啊！ 我觉得系 睇戏都有代表， 梗系啦，喂，黑掹掹， 你谂多咗啦， 睇戏都有代表， 我真系觉得女仔同我睇戏咧，佢都系即系。 阿叔啊， 或者 系你约人去街唔系睇嘢食饭行街系几样嘢。 我有时会约嗰啲嘅就我唔中意嘅男仔去睇戏嘅。 你冇约过我，即系你憎我。 你单止唔单止系唔中意系啊， 憎啊嘛。 系啊，冇错，我点会约你啫？ 唔系，但系因为 死啦，我会唔会俾错咗啲嘅 message 场地啊？如果系 我觉得唔使惊，我唔觉得睇戏就已经系中意。 唔系啊，即系我个人嘅意思啦，就系因为 除非你睇咸戏啦， 黑掹 除非你系咪成日约人睇咸戏 噶？唔会黑掹掹咁又咁嘅气氛两。 黑掹掹系俾你睇戏啊，黑掹掹唔系俾你多多手啊， 总会挨住贴近。 吓你睇 住 挨住人， 黐线点会咁啊？ 我你放只手落嗰个病嗰度，你咪掂到咯。 咁你有啲朋友就你都会有一啲即系身体嘅接触噶嘛？ 如果坐 个 肥叔叔，你又挨只手埋去啊？ 我梗系唔会啦，收翻埋嚟。唔系呢个个人嘅意思嚟嘅啫。 哦，唔赞同， 系 啊，我唔赞同，系啊，可能因为你自己成日咁样谂，系咪啊？ 应该 咸咸湿湿咁样就永远嗰只，你就咁样咸强。 你一闹我咧，你又即刻成 晒。我都觉得系啊，头先我忍咗好耐啊，系啊。 咁呢个女网友咧，咁啊后来咧个男仔个表白啦，个男仔就咁讲嘢嘅。啊，我哋今呢几次约会之后，你觉得点啊？跟住自己一卵嘴咁讲啦，我觉得我都好开心，所以我想问下你愿唔愿意做我女朋友啊？ 好好啊。 跟住以结婚为前提啊，即系话我哋嘅 target 嚟结婚嘅咁样。第三个又嚟啦，即系个女仔都未出声吓，到而家我好认真噶，我好想今年结婚。哇，哈哈，因为我觉得你个好女仔啊。咁个女仔就好客气咁话，而家讲呢啲系咪太快啦？呢系咪都系嗰啲 WhatsApp 嚟噶？都读翻出嚟。我哋见咗两次啫，你咁快讲结婚咁咯？咁男仔就话啦。但你呢两次我哋好愉快啊，系唔系？ 嗯， 好啦好啦，我唔逼你住，你谂下先啦。不过听日好答啦，咁样。跟住就话我真系好中意你噶，所以先急住向你表白。 哦， 个女仔再讲啦，但我哋觉得。不如我哋见多几次面 先 啦， 啦 你咁样有啲压力啊，咁 样。 跟住个男仔讲咩？你再谂冇人要你噶啦。 咁啊，呢个翻屋企啦， 呢位先生。 仲有，跟住佢就话啦。我哋都唔细啦，你30岁咯，大龄女子嚟噶啦，我阿妈就嚟唔接受噶啦，再大，再嚟咧仔都生唔到啊，而且我哋倾得咁开心， 系 呢幾句之後，個女仔即刻就話：我哋唔適合啦。 梗係啦， 係啊，係啊，係啊。哦，咁呢個男仔一路都冇女朋友嘅話，係有原因的。 宅男咯， 係啊，有原因嘅。 搬埋阿媽出嚟，阿媽就嚟唔接受嘅啦。 呢啲叫做 再大啲 媽寶 啊，係啊，咁樣。同埋，喂，就算個女仔幾多歲，你冇嚟 直 督佢話：喂，你都唔細啦，你都卅歲。即係你呢句説話 hurt 到不得了，我覺得。 我有兩個位嘅話，其實基本上係踩 A 嘅，係咪啊？首先第一樣嘢嘅就係咧，你同人哋一個女仔咧出咗兩次街嘅時候就话人哋喂你都唔细啦，呢样嘢嘅话你死梗噶。第二样嘢嘅就系搬你阿妈出嚟咧，其实我觉得咧系会好大压力，同埋你会发觉嘅就系呢一个男仔咧，应该第时系要个女仔照顾噶。 系啊， 系咪啊？如果同个今日人拍拖咧， 一定咩都唔系 喺你哋 栋 房， 系咩都唔系谂。 系啊，唔得噶呢啲， 系啊，我都问佢退出。 同埋如果两次约会同普通约会之后已经话喂我哋不如以结婚为前提咧， 系啦， 啲人 傻咗 嘢噶， 傻咗 系咪先？咁所以个女仔就系即刻跳开，哎咁唔啱啦咁样吓， 我都觉得唔啱。 男仔咧，你哋系会咁心急？ 梗系唔会啦，傻嘅咩？即 刻你唔会，你 第二样心急， 唔会。我啲次序会， 第二样嘢嘅次序都乱系咪？我明 ，OK， 先试咗，大家相处先。 超级市场真系得试食啦， 梗系要啦，我都明嘅，系啦， 你 系 你 系啦，有食唔食最大 我谂起有得试食就开心， 喊强。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十点半由陈景瑶为大家接新闻。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话：法治是本港赖以成功的基石和核心价值，支撑住本港的经济发展。基本法下特区司法独立，市民的基本权利和自由亦都得到保障。林郑月娥出席由律政司和多个法律团体举办的愿景2030聚焦法治国际论坛。她致辞的时候说，在中央政府的支持和成功落实一国两制框架下，香港长期以来是担当具领导地位的国际金融枢纽。香港亦是中国唯一实行普通法的地区，在基本法下特区司法独立，基本权利和自由亦都得到保障。林郑月娥又话：今年是回归25周年，特区政府将会致力让香港巩固的法治基础和法律制度继续成为区内的模范。七月举行的 Mirror 演唱会将会以实名制公开发售门票，是红馆首次试行，并透过康文署的城市售票网实施。有立法会议员认为成效关键在于公开发售的比例。民建联立法会议员郑永信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公开发售门票比例有待主办单位公布，但根据以往的例子，一般30%属于公开发售。他希望公开发售门票的比例可以增加。他说打击黄牛，长远要修改法例，将红馆和医馆等纳入公众娱乐场所规管。他又说相信因应门票实名制，城市售票网的系统要改善，过往亦都收到不少关于售票系统的投诉。薪酬趋势调查委员会昨日确认早前发表的调查结果，公务员低中高层薪酬趋势正指标加幅介乎2.04%至7.26%，两个公务员团体都话应该跟随机制，至于公众观感就属于主观睇法。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香港公务员总工会主席冯全忠话，跟随机制加薪将会有助提升公务员士气，推动经济复苏，提升投考公务员吸引力，以及令商界打工仔受惠。他又说明白市民可能认为个别官员表现不理想，但认为不应该与公务员加薪挂钩。香港高级公务员协会主席李方聪认为，如果政府最终不跟足机制，属于政治决定，这个是政治操作，并非他们可以控制。 申诉专员公署审视食环署防治鼠患的工作，指出食环署以每半年一个周期进行鼠患指数调查，容易出现数据滞后，认为应该考虑增加调查，提升调查结果的时效性。报告又说，食环署部分前线人员在使用有毒鼠痢的时候，没有在包装袋上打上用作散发香味的小孔，影响施放鼠痢的成效。认为食环署应该一并加强前线和督导人员的培训工作。公署认为，为确保加强清洁和消毒的措施奏效，食环署应该透过密集式的突击巡查，在发现有当户违规的时候，对违规者严格执行租约条款，甚至研究引用更多合适的法例执法，促使商贩每日妥善清理摊档和附近的范围。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炎热，日几阵骤雨，吹轻微至和缓的东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日几阵骤雨，下星期初至中期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而家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0062点，跌108点，总成交金额351亿1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113点，升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188点，升44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333元，跌1元；美团157.5元，跌2.2；阿里巴巴80.45元，跌1.9；恒生中国企业69.5元，跌5.8；盈富基金20.26元，跌1.2；网易156.9元，系升1.3；李宁50.4元，跌2.5；比亚迪股份262.8元，升1.6；南方恒生科技39.68元。是跌2.8元，京东集团197元，跌1.6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9，日元127.47，瑞士法郎0.962，加元1.282，人民币6.707，英镑对美元1.259，欧元对美元1.07，澳元对美元0.71，新西兰元对美元0.649。日经平均指数报26685点，升7点。港金报17340元，跌6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51.01美元，卖出1851.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九龙区啦，咁较早前啦，清水湾道去西贡方向，近住牛池湾街市嘅交通意外咧就清理好。咁而家清水湾道去西贡方向，近住牛池湾街市对出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去油荔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在新界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就行车缓慢。咁提一提大家搭电车的朋友留意啦。咁由于有紧急路轨维修啦，由南康街至到筲箕湾总站之间的东行线，即是去筲箕湾方向啦，就是暂停服务。咁而西行线咧，去坚尼地城方向，就是由筲箕湾总站至到海富街一段啊，都是暂停服务噶。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尖山隧道入口方向沙田、葵涌道上呈祥道观塘，同埋将军路宝林北路消防局方向九龙。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风骚快活人，同你一齐见证巨星是如何炼成的。 毛毛虫， 毛毛虫， 毛毛虫。 重。 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同你风骚唱不完。 你已经成为生锈钢啦， 生锈钢， 不锈钢，你一定要做不锈 钢，真系可以 系唔锈，一路都系咁大个啦、啊。 星期一至五十点到一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风骚快活人》， 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抗疫巴士车长周慧明， 我哋原本啊做旅游嘅，咁旅游停咗两年。咁而家做抗疫咯，大致上我哋車嗰啲都係輕症病患者嚟嘅，盡量做好安全措施咯。我哋啲車你睇到完全係做曬安全措施，密封曬。琴日我接咗個客，不覺送去荃灣一間酒店，咁臨走嗰陣時佢同我揮曬手，啊鞠曬躬咁嘅姿態，即係呢種我覺得係對我哋而家一種尊重同一種鼓勵咯，我覺得好有意義咯，起碼幫到人。幫到人就係幫到自己㗎喇。感染者可以得到適當嘅治療，受感染嘅人咪少咗囉，我哋咪少咗感染嘅機會囉。 我們在乎你，香港電台同心抗疫。 大熱天時喺頂安全帽後面加塊冰毛巾，簡直就係沙漠中嘅綠洲啊！ 摩尼姐，不過你頂安全帽冇 Y 型帽帶喎、 啊。你識啲乜嘢啫？揸條帶啫，大驚小怪。 帽帶可以限制安全帽嘅移動，確保安全帽發揮應有嘅保護作用。 睇嚟大家都係要聽多啲香港電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風騷快活人時段內嘅風騷即安劇啦。今個星期嘉賓有佢， 安全帽嘅帽帶要扣好，保障生命安全冇難度。我係 Des 余宗耀。 大家好，我是 Sam 虚。只要乐观豁达，凡事向好的方面去想，保持平常心，处变不惊，用松容的态度去面对命运的安排，就应该算得是快活人了吧。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 风骚快活人。 头先讲到咧，呢一个男仔咧咁啊，向人表白咧，第一就话你年纪咁大啊，就嚟生唔到仔啊，跟住话我阿妈就嚟会嫌弃啦，诸如此类啦，咁啊衰晒啦。咁另外一篇文章就话啦，男人表白嘅禁忌，咁啊大家听下咧，会唔会你都曾经犯过啫？即系吓啲朋友有试过啦。佢话唔好喺毫无气氛之下告白啊，即系无端端咧，可能喺酒家食食下饭啊， 坐紧巴士， 坐紧巴士啊， 一齐拍拖。 唔同意，系嘛？佢只要中意你， 坐巴士都得。 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可以， 系真系噶 ，OK， 真系啊， 嗯， 好，我代表女仔， 学下嘢先。 另外一个咧就系唔好因为怕丑惊就带埋朋友去，即系话小强你陪埋我啊咁样， 千祈唔好，因为好多时候我会爱上你嘅朋友嘅， 真系噶， 我试过啦， 我亲身经验， 有人爱上咗你啊， 系啊， 嗯， 系啊， 哦哦， 系啊。 嗯， 点都试过，即系我带个女朋友去谂住就系得一齐，就是、三人行，冇咁尴尬。到最后尾嘅就系佢中意咗我个朋友， 哦、 又或者佢就系倒翻转，我有个女朋友带咗我去，点、嗯、不知嘅就系个男仔中意咗我。 即係好似參加訪者咁啦， 非常尷尬。 因為你作為朋友， 就是、 你都唔想好似搶人咁噶嘛。 係啊，跟住佢周圍唱我咯、啊。 哇！ 就話我叫佢個男朋友，但係其實我 都未開始， 我都冇叫。 係咯， 係啊， 真係好冤枉嗬。 係啊，但係其實我諗係應該係個男仔根本就唔中意佢，你明唔明啊？但係佢中意我，咁但係佢同佢講嘅嗰個原因就係話，因為佢中意咗另外一個男個女仔，就係、是、上次你帶嚟嗰、那個。咁跟住咧，佢當然會你唔會話俾人聽嘅，就係話誒佢唔中意我啊嘛，咪就係話我個朋友。又叫咗我个男朋友咯， 咁、哦、个女仔又有落台阶啦。 但系到最后尾，其实我系冇同嗰个男仔一齐噶。 知道 系啊，你明白我讲紧乜嘢嘛？ 我 好惨啊，阴公、 嗯。但系可能冇咗个朋友会因为咁， 肯定冇啦。 呢啲咁嘅朋友唔要都罢啦，系咪啊？关咩事啫？ 唔系啊， 要 咯，做乜嘢啊？ 好啦，另外咧就唔好谂住咧饮少少酒咧，个人咧就放松啲，因为有啲女仔会觉得，喂，你饮完酒嚟讲呢啲嘢，其实你系咪真噶？即系会有少怀疑咗佢个初心。 我唔同意喎、啊，饮咗、啊、酒气氛就到噶啦， 但系就要一齐饮， 梗系啦， 就唔好你醉醺醺咁样同我讲啲咁嘅嘢，我又唔觉、 啊、微醉就好啦， 系啊， 你梗系唔好饮到呕啊，跟住。 同埋我觉得咁样嘅话系几好嘅，因为其实都系真系嘅，你有机会可以俾自己即系落台阶，若果个女。即系同你讲嘅就，诶，嗰日咁嘅情况同我咁样讲嘅话系点样噶？如果你真系 sense 到根本佢就已系冇意思，你咪同佢讲，诶、欸，我饮 酒 啫， 系啦，呢、這个 讲少啫嘛， 有个后 我就反而觉得应该饮啦。 okay， 好啦，咁另外最后咧，佢就系话咧，唔好拖得太耐，即系个暧昧期唔好拖太耐。如果你感觉到其实对方都系中意你咧，早啲开声，就唔好似，因为对方都会估啊，点解佢一路都好似咧，净系得暧昧但系唔出声嘅咁。 系啊，暧昧好耐嘅话咧，如果系嘅话， 冷冻咗， 我根本就当你系冰咯。 半年 啦，系啊，一路都暧昧咯，拖住你咯，冇可能唔得。如果你系真系要中意佢嘅话，我觉得一个月好快啲快刀斩乱麻。 哦，即系落定先。 系啊，唔系落定，而系佢就系话你 佢又谂落定。 系啊，唔系落定，我唔系讲紧呢一样嘢。 佢又谂， 唔系讲，我意思 系呢一样嘢。喊强，喊强， 落定， 点样 落定法？买楼啊？ 落定俾几多钱佢啊？落定， 俾张附属卡佢。I didn't realize that my life would change forever. Saw you standing there. I didn't know I'd care. There was something special in the air. Dreams are my reality. The only kind.Illusions are a common thing. I try to live in dreams. It seems as if it's meant to be. Dreams are my reality. A different kind of reality. I dream of loving. 叫 reality 啊，仲有14分钟到早上11点钟翻嚟，我哋有网上情嘅《我在电台的日子》，Vivian 周慧敏第二集。 网上情知，我在电台的日子 ，Vivian 周慧敏。啱啱讲到咧，阿 Vivian 咧就有出嚟教啊啲小朋友弹琴啦，咁样做钢琴老师啦，吓，咁跟住 系啦，我咧就咁嗰阵时教琴咧，就已经差唔多系中三嘅时间嚟。 中三 form three 系啦，系啦，咁所以咧就已经好细个咧，都叫细啦，就已经有即系零用钱自己可以供应俾自己啊，咁唔使妈妈再俾零用钱我用噶啦，咁所以我即系后来就身份完咗啦，咁又冇咗即系俾妈妈俾呢 俾唱片公司， 咁我就继续读中六咁样嘅，系啦 ，OK， 咗一年即系。咁嗰陣時有兩種噶嘛，係A level 同 high level 嚇，咁讀一年嗰種係啦。咁讀完嗰年咧，我又去參加就係呢個新偶像歌唱大賽啦。 新偶像歌唱大賽， 同時間就係阿郎打俾我啦，咁我又去咗一次啦。咁咧我真係參加啦個比賽，咁我就真係好開心，因為即係自己都好開心啦。咁攞咗獎嘅係亞軍。咁嗰陣時，我記得即係導師啊，啲評判啊，有 Doodle Jam 嘅嗰啲嘅喎， 有 Doodle Jam 嚟啦，嚇都聽過喎。咁我哋就係表演一啲咩除咗係唱歌啦、講嘢啦，仲有天才表演嘅。咁我當然我都係唱歌啦。咁同時間咧，因為呢個新遊唱歌唱大賽咧，亦都有一間公司咧係做藝術唱片，佢哋都有興趣同我去 簽約。 咁但系咧，我就系先同妈妈咧，我就即系好醒目，先同妈妈讲咗电台先嘅。咁电台嗰度咧，佢就觉得电台系好似 好正路嘅，几好嘅。 系啦， 冇错。 咁佢又听过魏炳龙、邓伟林，咁佢可能个 有信心啦， 都几有信心嘅。咁余生佢唔系好信心，但系佢都好有信心嘅，但系 唔中意娱乐圈啫。 即系唱歌演戏嗰啲，佢觉得系即系佢想象唔到嘅范畴啊。咁佢就觉得我仲系细个，就唔想咯。 不适宜啦。 咁仲其实当时咧我参加完新秀之后咧，电台因为我揾我嘅喎。 系啊。 咁系 Sam 虚咧，佢只歌日本娃娃要揾MV 女主角啊。 Sam 虚嗰只日本娃娃揾女主角。 系啦， 咁嗱，点解佢哋觉得你好似日本妹系咪？好似日本嗰啲好， 咁你都话我似日本妹啦，可能佢哋都系咁谂啦。 系啊， 咁就想叫我去拍嘅，咁妈妈飞弹梗系唔俾啦，咁佢仲导演就即系不断又打电话嚟嘅话，帮我手啦，咁而家因为打唔自己好拳头，都好搏等到人嘅，如果再你唔得咁，佢系唔谂过我系会推噶，即系嗰个导演。即系佢都有再揾我，之后然之后我妈妈话你再打嚟我就报警。 爸母咁犀利，好执着话唔得，你再打嚟我报警，唔拍噶啦，女系嘛？ 系 最后都冇拍到系嘛？ 梗系冇拍到啦。咁即系最后系当然未拍咗噶。其实我觉得佢仲适合嘅。即系我就谂住，就算我去拍，我都揾唔到一条比较靓嘅裙仔啊，因为我屋企环境唔系几好嘛。咁即系我唔知道，其实系可以电视台系可以提供噶啦，真系冇谂过咁多嘢嘅，都好多顾虑。咁就唔拍咧，我就松一口气咯。其实我都惊， 即 系唔易做一个咁紧张嘅事件。 最头阿 Sam 去拍喎，系啊， 我好惊啊，最好就唔好发生咁样，就推咗就，其实我都安心。但系咧，妈妈咁样讲话要报警啦，我觉得得罪咗人哋就唔好意思咯，自己 系明 白。咁然之后咧，我就参加完你哋比赛啦，就得咗奖啦，就即系签咗一个系咪有 DJ 合约 嘅合约， 系 DJ 合约， 即系报酬嘅吓，系啦，就唔系 DJ 合约嚟噶，即系唔系你哋嗰啲嚟噶，我哋有啲咩合约？ 系啊，咁你都系咩合约啊？ 都系一啲报酬嘅合约咯，我即系 系咪逐个节目咁啊？即系你净系做呢个节目咁样，系咪即系签字？ 系啦，吓，即系我唔系 full time 咁样嘅，系啦。咁咧，咁完然之后咧，我就话有间公司啦，就想签我咁样样咯。咁就同妈妈都见过嗰个老板， 即 系 艺事嗰间， 系啦系啦，咁然之后佢都放心啦。咁既然广华电台即系 有得做啦， 都系啦，做先啦。咁佢就其实成件事就放心咗咯，即系全靠你电台签咗我之后咧，佢就俾我做歌手咯。 起码佢对娱乐圈咧，只要多一步嘅认识，就唔会太多嘅疑虑啊。估啊猜想啊咁咯，系咪啊？ 系啦，即系佢可能都觉得我系一个比较佢觉得安心嘅环境下去答出我嘅 咁太好啦， 咁、所以就我即系其实系多谢电台嘅嗰阵时。 咁咧你嗰阵时咧做咗一个叫做新 DJ 啦，咁样仲记唔记得第一个电台节目系咩啊？仲记唔记得？ 记得噶，好清楚记得啊！嗰阵时我系做一个节目咧，就系要第一次已经要做 live 啦。就系香港片场不夜天， 一个人 系啦。 但系你识 on panel 咩？嗰阵时即系已经学咗啦， 教晒噶啦。咁就我记得系阿 Launch 咧就教 on panel 嘅。咁咧阿狼就教第二啲嘢，阿蛋教第二啲嘢嘅，阿蛋同埋 Launch 好似嗰阵时吓。咁跟住咧，阿 Chris 就教下我剪仔咁样嗰啲嘢嘅吓。 哦，咦，其实我唔知道你做过通宵喎。 系啊，咁所以我系自己按 channel 啦，咁当然乜嘢粉都炒过啦，喺嗰阵度。 你仲记得啲咩最严重嘅粉啊？我一话俾你，我都有 讲。最严重嘅粉咧，就我 dead air 有试过啦吓，不过咧好似冇被发现吓。咁有试过肚痛啦，咁点算咧？播粤曲啦，唯有 播粤曲，播粤曲。希娜主任不如听播粤曲啊？ 播粤曲，因为肚痛。是啊，咁啊长啲啊嘛，咁但系嗰时你知道我哋电台嘅洗手间咧，我哋系会听到啲歌噶。 因为大堂有个喇叭，咁咧就即系孤伟其名啦，即系有个同事都系咁讲，开大个喇叭，跟住咧就行入厕所，一路听到，如果有唔好彩跳针咧，就快出跑翻入去咁样咯。 系啦，就系咁样嘅。咁我就当然我就即系快过只歌完啦吓，咁就歌都系几长嘅，我都系嗰啲咩，我唔会多啲人可能是或者是建立差员啊， 奉过恩仇啊嗰啲咁样。 可能同我少，可能是建立差员，我嗰时我好中意噶，咁就系呢啲咯，或者系十差嗰啲咯。系系。咁我就最惊险嘅炒粉咧，就系因为我之后嘅节目咧就系神哥第一线嘅， 系。 咁就淑梅真系已经到咗场噶啦吓，咁我就倒数紧个节目啦，咁我睇住个钟啊，即系55、56、57、58咧。咁我就话最后一句咧，就话跟住个节目咧，咁到59分嘅时候咧，我就话跟住个节目咧就系神光第九线， 神光第九线， 因为59分啊， 即系忽然之间个脑傻咗，系 傻咗，因为真系傻咗啦，跟住咧就俾佢哋真系笑到我几 神光第九线。 系咯， 不过系，即系如果就咁听翻，觉得好奇怪。但系有时我咧系嘅，因为做节目咧间唔中咧系有少少唔知啊，即系突然间 short 一 short 咁样。即系譬如有时咧早咗一分钟，好啦，而家先听新闻，咦唔系，仲有一分钟，你啲有冇试过？我都试过， 我冇试过， 睇早咗。 系啦系啦，咁啊，因为其实咧呢、這个节目之后咧。反而咧 on panel 嘅时间就比较少啦，咁之后就同阿 Jennifer 啊 Chris 嗰啲啊咁样，就咁当然同 Jennifer 嗰啲咧就系轮住楼，即系每一次一人一次 on panel 啦。咁啊 Chris 咧，佢乜嘢都中意自己做嘅吓，佢信即系惊我炒粉啊吓，咁佢又系哥哥，即系我嘅前辈啦，佢早我一届咁样嘅系嘛，咁所以咧就佢。 通常佢按 panel 做晒所有 technical 嘅嘢， 系啦系啦，我哋坐喺对面嘅啫，咁咯。似场梦，仿佛给操纵， 留下你偷偷的。好啦，今日播咗咧就系周慧敏嘅《我在电台的日子》啦吓，咁啊讲到咧 第九线， 原来咧我妈又 笑每个人都有啲乱乱尽尽嘅嘢。 问翻阿 Sir， 原来佢又做过通宵。 有啊，轻谈浅唱不夜天啊嘛，嗰阵时候其实我系自己要求嘅。咁我都因為我都好有型噶，自己夜晚 我都覺得係， 好舒服 嘅，就好舒服噶。 嗰個年代個都想做 DJ 啊嘛， 係冇人喺度嘅，你做完節目都冇人喺直播室嘅。咁所以我就覺得嗰個感覺係一個好好嘅一個訓練， 冇錯。 因為當你自己一個人去操控曬所有嘅嘢嘅時候咧，我覺得嘅就係一個非常之好嘅在職訓練咯。咁啊，同埋好開心嘅，即係每日你翻嚟嘅話，你上三樓嗰度揀碟啊，跟住就成沓嘢咁樣攞入嚟咧，你覺得你就好專業咯，件事。 所以咧，其實通宵節目咧，對於我自己嚟講咧，我都覺得係一個幾好嘅叫做少林寺咁樣。 直頭 係啦，同埋你有四個鐘頭喎， 係啊， 一個人做四個鐘。 使唔使飲咖啡啊？你哋 冇， 我有， 我 會咯， 即係 我會。 我嗰阵时候冇，我嗰阵时候冇、 嗯，因为好惊眼瞓啊！即系我以前好比较少咁夜瞓，同埋净唔瞓添啊！如果你又、嗯、你譬如我早少少翻嚟嘅，因为太夜咧，我嗰时冇车噶嘛，早啲翻嚟，譬如十二点几翻到嚟，一路到第二朝都成六七个钟， 系、嗯、啊，好攰噶都。 系啊，但系其实我觉得轻谈浅唱不夜天系真系几好嘅一啲通宵节目，因为我而家开始年纪大咧，我都会听夜晚黑嘅节目，个气 氛好好噶。 同埋你話難，你話難唔難做咧？咁佢又唔係話真係好似我哋朝頭早嘅或者係雜誌式節目，你需要有好多嘅嘢。但係問題係你唔講嘢嘅話咧，又好似唔得。咁但係我又會覺得嘅就係話有好多一啲譬如音樂嘅選擇啊，或者係你而家一啲嘅音樂對於呢一方面嘅啲認識嘅話咧，其實都係喺嗰陣時候咧嚟嘅，因為你四個鐘頭你係咁樣播歌播歌播歌播歌播歌，你必須係要嗰、那個 多 你自己個 library 要好大， 你唔可以播嚟播去都係嗰幾隻。 係啊，所以我覺得係幾好嘅，亦都會逼你嘅就係你會聽多啲歌咯。 我細個都有點唱嘅，佢啲通宵節目咧，我。真係寫信去，因為嗰陣時又冇 fax 機，乜都冇，就寫信去。當佢讀出嚟嘅時候咧，好開心。 有冇讀過啊？ 有。 邊個讀啊？ 唔話俾你聽。 點解唔講？ 因為隔離台。 冇所謂。 我都冇所謂㗎。係 啊。 大家都係同。 因為嗰個已經冇做啦，嗰個男仔。 更加冇所謂啦。 係啊。 係咪讀完你封點樣信即刻唔做？ 係啊，即刻俾人炒咗。咁大家喂， 大家女士。一读完之后啊，起身出嚟， 黑仔强 俾个纸皮箱， 黑气石嚟嘅啫，黑气石。OK， 喂，好啦，翻嚟就一点钟，翻嚟今日嘅爱好系列就系话一个梦嘅歌曲， 系啦，关于梦嘅歌曲，系啊，有好多朋友都已经话俾我哋听你哋嘅选择噶啦吓，睇有冇同你一样个谂法 嘅担忧。在北京，外交部早前强调，王毅此行目的是深化中国和太平洋岛国的友好合作关系，有利促进亚太地区和平、稳定和繁荣。南韩过去一日新增18816宗新冠病毒确诊个案，较前一日减少5100几宗，最多34名患者离世，累计超过1803万人染疫，24000几人死亡。现有重症患者243人，较前一日增加6人，连续8日少于300人。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此外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和华南沿岸带来骤雨，预测本港地区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炎热，有几阵骤雨，吹轻微至和缓的东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有几阵骤雨，下星期初至中期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现在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9975点，跌197点，总成交金额420亿3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107点，升5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168点，升25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31.6跌2.4，美团155.7跌4蚊，阿里巴巴80.1半跌2.2，盈富基金20.16跌2.2，恒生中国企业69.14跌1.02，网易155.1跌5，李宁50.45跌2，比亚迪股份259.6跌1.6，快手67.1升3.5。外汇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85，英镑9.879，瑞士法郎8.162，澳元5.564，加元6.121，新西兰元5.083，欧元8.398。每百日元对港元6.164，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497。日经平均指数报26685点，升7点。港金报17340蚊，跌60蚊。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850.46美元，卖出1851.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不过最丰 show 快活就梗系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一点丰 show 快活人啦、 啊！哇，好开心、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丰 show 快活人。 好啦，翻嚟我哋嘅风骚快活人噶，十一点十二分啊，咁啊预告一下啦，我哋而家会爱好系列啦，梦境啲歌吓， 冇 错。咁啊二十二点之后就系古灵精怪，咁我哋嘅通灵师 Jessica 都会打电话嚟同我哋讲一种咧叫做祸从口出嘅故事。 祸从口出，冇错， 唔好乱讲嘢， 唔好乱讲嘢啊，知唔知啊？得罪人唔好，得罪都系唔好嘅啊， 最多得罪自己啫。 爱好系列而家开始啦。 爱好系列， 好啦，爱好系列大家都摆咗好多歌啦，咁梦嘅，咁啊梦境有男仔嘅梦啦，女仔嘅梦啦，好嘅梦啦，唔好嘅梦啦，发梦啦吓， 系啊， 多唔多发梦噶？ 我好多嘅，我好多，多数系七彩嘅，因为我好中意记住啲梦。 一个迷思啊吓，因为啲人讨论过嘅，梦有冇味道嘅咧？梦有冇颜色嘅咧？味道意思即系香味、臭味，诸如此类，诸如此类。有冇颜色嘅咧？咁 有颜色，但系冇味道，我唔。 但系你记唔记得噶？ 记得， 系啊。 有啲 有时真系会发黑白梦嘅。 系啊， 有颜色嘅系啊，会啊。有时你会突然之间就会，有一件一个红色嗰件衫，你系会记得噶。 嗯， 系啊，即系喺个梦里面啊吓。你有冇试过嘅就系个梦系黑白嘅，但系有啲嘢先至系 彩色 嘅咧？ 都有 ，我真系会有噶呢样咁嘅嘢嘅。咁啊，又话味道。味道我冇喎、啊， 我都唔觉有味道。 系咯，味道我就唔。 因为你发梦有任何场景噶嘛，譬如可能，哎呀，今日阿边个煮碟餸好味、啊，咁你闻下，都好香、啊，诸如此类啦。 哦， 即系如果你个古仔里边有楞到啲香味或者唔香嘅味，冇 留意， 咁你就会知道，哦，原来有味嘅。咁但系当然我都只系梦里边啦。好，今日为你大家带嚟嘅呢一首歌咧，就系一首好旧嘅粤语歌啦吓，咁、而呢位歌手咧已经系退出歌坛好多年噶啦，但系我相信一播佢歌咧，大家会记得 《残梦》 啊，关正杰先生， 关正杰先生 呢首 犀利， 一首好好听嘅经典歌， 《 残梦》，不需要多介绍啦吓， 系 送俾大家。 远是像远山雾。迷蒙千里雾飘送，如若地心可相通，会明白爱意浓。有时望见兄你老受用，使我亦感伤痛，如若互相倾心声，会感到一切轻松。浓情蜜意隐藏心中，愿你有天必然猜中。人站到千里外，你可感到风吹毁草动。远是像远山雾迷蒙，千里雾飘送，如若梦境不相同，我枉有热情梦。 有时望见轻你路受用，使我亦感伤痛。如若互相倾心声，会感到一切轻松。 浓情蜜意隐藏心中，愿你有天必然猜中。人站到千里外， 摧毁草动，远视像远山雾迷蒙，千里雾飘送，如若梦境不相同，我枉有热情梦，谁在夜深苦追忆，眷恋半段残梦。 残梦啊，咁佢所写咧就系话丽的武侠剧啦，《天龙诀》嘅插曲嚟嘅。咁但系我以前听咧，我一向就当一首情歌咁嚟听，我就反为咧就冇意会到或者留意佢系咪一首电视武侠剧嘅插曲啦。 喺度佢读白好犀利哦，嗬！其实只不过就系 从歌词 读翻个歌词，系咪佢自己本人讲噶？ 是他讲的，是他把声音。 为什么要这样的？ 我也有想过为什么不写一些特别的内容呢？ 是的， 可能以前的处理手法就有些不同。 是的，远视像远山 雾。我也有这样想，是的，读一次嘛。 好怪。 两位很不满意。 但以前觉得没问题的。 好型的。 但你以前觉得没问题 的。是啊， 我很喜欢这个添。 我也是。 有两首关智杰的情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一首是这首，一首叫向日葵，不知道。 哇，向日葵是什 么？ 谁留意向日葵，以为谁人摘去？ 下一句，第二句， 此际夕阳残， 残留在行人泪眼。 容我 点解你咁熟嘅？咁你系咪小女朋友走咗之后，你就不停喺自己唱啊？ 诶，呢首歌真系 好听， 好多好 多回忆。 嗯， 即系好似个路边嗰朵花俾人摘咗啦，咁即系好似自己嘅女朋友。 好中意太阳花，即系向日葵，我好中意呢首歌。 Okay、 好听， 好啦，到你啦，瑞啦。 好啦，跟住我要拣嘅呢一首歌曲咧，就 系咩？ 朱古力广告。 嗯， 我觉得咧，就自从呢一个朱古力广告一出咗之后，你唔知点解， 系咪 dream a dream 呢啲 dream of me， 就会觉得嘅就系听呢一首歌曲咧，就会系食嗰只朱古力。 冇错， 所以其实有时我会觉得真系好犀利，嗰个威力系啊，例如咧就系 I've been waiting for a girl， 净系呢一句， 系咪变咗男咩？男咩啊？系咪？咁所以其实我觉得呢一只亦都系好犀利嘅，就系其实佢都唔系好关事嘅，但系唔知点解嘅就一听到呢一首歌曲嘅话咧，你就会变咗嗰只，哇，好想食嗰只朱古力。咁所以我觉得就系今日咧，虽然讲过系同梦境有关嘅一啲嘅歌曲嘅话，我觉得呢一首歌咧都系好 romantic， 同埋对于我自己嚟讲啊吓，我觉得系好听嘅。The Beautiful South 嘅呢一首嘅叫做 Dream a Little Dream。 Stars shining bright above you. Night breezes seem to whisper, I love you. Birds singing in the sycamore tree. Dream a little dream of me. Say nighty night and kiss me. Just hold me tight and tell meWhile I'm alone and blue as can be, dream a little dream of me. Stars fading, but I linger on, dear, still craving your kiss. I'm longing to linger till dawn, dear.Till sunbeams find you, sweet dreams that leave all worries behind you. But in your dreams, whatever they be, dream a little dream of me, ba ba ba.Still craving till sunbeams find you. Sweet dreams that leave all worries far behind you. But in your dreams, whatever they be, dream a little dream of me. Ba-da-da-da, da-da. 其实咧唔单止广告啊，系有啲歌曲咧同一啲嘅画面扯上关系之后咧、嗯，每一次你听又谂翻，好似嗰阵时咧高错到电影咧，咪喺度整嗰个陶瓷嘅时候， 系、 但呢个其实 Oh My Love 即系呢个 Unchained Melody 嘅时候，好旧嘅一首英文歌嚟噶啦，本来就唔系呢一套戏嘅主题曲，亦都唔系为佢而写、嗯，但以后你每次即系，咁、你就谂起佢啦， 错个 图出嚟， 跟住又整到佢好高，又拱翻低， 系咪先？ 好浪漫， 即系好似即系捆绑埋一齐咁样。 冇错啦，呢一首歌。曲我覺得都有一個異曲同工咯，係、嘛？即、係一諗起呢一首歌嘅話，你就會諗起嗰隻朱古力咯。 一定 係犀利 一個洋人。 不過其實我今日咧要揀嚟嘅就係呢一個嘅版本咧，就係、因為其實咧有好多人都有唱過嘅，係、啊，咁所以咧就係我覺得呢 Beautiful South 呢一個嘅話咧，就係、會大家會比較熟悉一啲咯。 好啦，另外咧我哋啲朋友留咗好多啦， 多啊、 有一位咧就係、佢話：咦，我肯定夢一定冇味喎。 點解啊？ 佢話：因為有時發夢去廁所，夢到廁所好污糟。咁啊，如果啲污糟應該臭啊，但係冇味喎。 同意。 啊，都係啊。 呢個係一個幾好嘅觀察喎。 係啊， 所以我就覺得啊，頭先你講話有冇味嘅話咧，呢一樣嘢我就真係 我反駁唔 到 你。係啦，嚇。咁另外咧就提咗好多人就寫咗好多歌名啦，有《痴情夢醒》、《一場遊戲一場夢》啦。另外咧就有呢一個《夢幻的擁抱》啦，《Sweet Dreams》啦。咁另外阿烏布布佢話咧夢醒時分，佢話仲有。佢话我发梦咧，鬼梦咪系有颜色咯，咁样有蓝、黑、绿，同埋试过同鬼 kiss， 好臭， 咁正， 我都想试下。 同鬼 kiss， 你想做鬼妹咋嘛？ 我点解啊？ 都想， 你未试过咩？搞错啊！咸强真系人一世反一世， 系有个人话咸强呢个名好衬你啊， 系咪啊？ 系啊，不如你身份证改咗佢啊，好唔好？ 姓咸， 系啊， 姓咸啊，姓咸，单字强， 强 ，Salty 强， 系啦，好 中意呢个名好 听。好啦，另外仲有啊，就系譬如可能咧有呢一个嘅郭小林嘅梦中见啦，喂，呢一首都 OK 嘅， 好好听， 系啊， 梦中见 有人同你嘅谂法系一样嘅，咁啊。就係、都有噶 ，Winnie 啊，佢啊揀嘅就係關節嘅殘夢，仲、有嘅就係 All I Have to Do Is Dream， 呢一首我都有諗過，啊呢一個都係講過話。 尖系咩广告啊？呢个 牙刷， 牙刷啊，系啊， 草蜢， 系啊，系啊，系啊， 冇错啦。咁另外仲有好多嘅朋友咧，都有好多嘅，即系你啲分享嘅。 好多谢晒。 系啦，同埋就系要赞一赞嘅，就系犀利啊！佢话你咧，竟然咧就系可以够胆咧，可以喺头先度唱歌《向日葵》啊，《 向日葵》啊， 系啊，就会唔会系因为 好好听， 对自己信心十足？你以往你唔会够胆， 系啊，以往我就 而家信心多咗。 系啊，我都觉得系。 我以往就系谁留意？就嘟咗就算 啦。 好嗱，喂，每逢星期四咧呢个时间咧，我就会陷入一个回忆嘅毛里边，因为咧所有一 回忆翻晒嚟， 系啦，都系小女朋友之余咧，就系话自己细个嗰阵时，因为细个咧屋企比较清贫，同埋咧 送汽水啊嘛， 妈妈唔俾我哋出街嘅，咁当成条走廊都系播紧呢啲好好时刻。劲嘅歌嘅时候咧，我哋就即系几只小朋友咧，就 你几多个小朋友？ 四个咯，三个家姐同埋我咯，就好似 其实咧，我又唔系好明白我。佢话清贫，清贫家庭生四个，其实以前啲人 以前系咁 个 family planning 咧都几率性。 以前系冇 family planning 啊， 所以先 即系如果你今时今日你会谂哇吓，如果我清贫，我生一个都谂过啦。 唔系咁讲，以前点解会生得多？我有问过噶，佢话因为嗰阵时系人力资源嚟噶嘛。 系啊系啊系啊， 但系你都资源咯， 佢挨大咗佢先系资源啫。 诶，佢挨大一个啫嘛， 系啊，就开始减轻啦，减磅啦， 就跟住就未读晒书之后，跟住啲家姐就出嚟做嘢啦。 系啦，我爸爸讲俾我听，佢当时嘅月薪系800蚊。 啊，我真係覺得佢幾犀利，800蚊可以養起六口之家。 嗰陣時個消費指數係 唔 係同埋嗰陣時候我哋上一代係真係好難得嘅。 咁當走廊響起呢啲歌嘅時候咧，我哋就會。 点解系走廊响起呢啲歌？对唔住， 因为成日 搞 晒 到 门。 我明啦，咁但系即系其实你哋嘅邻居系有啲人好中意好大声咁焚机嘅。 系啊，咁、哦、我哋就企埋去听啦。依一首歌我最喜欢嘅。 人皆寻梦，梦里不分西东，片刻春风得意，未知景物朦胧。人生如梦，梦里辗转吉凶，沉落不堪苦困，未识苦与乐同。天造之材，皆有其用，振翅高无需在梦中，南柯长梦，梦去不知所踪，醉拥他朝醒过，是否跨风成龙？醉在梦中，何必寻梦？梦里甘苦皆空，劝君珍惜此际，自当欣慰无穷。何必寻梦？ 我想讲咧，当年咧，当冇咁多娱乐嘅时候咧，冇手机嘅时候咧，基本上咧，上下即系一栋楼睇紧咩电视，听紧咩歌系一齐嘅， 吓同步啊！ 吓你明唔明啊？播紧翡翠剧场就成栋都系播嗰啲声， 睇紧选港者 就全部都系 嗰只音乐啊！ 系 冇错， 就系咁咯。呢个旧香港嘅风貌啊！好啦，十一点半廿八到几分啊？我哋翻嚟会继续爱好系列，就系讲梦境嘅歌曲，咁大家可以留言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十一点半，由陈景瑶报第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话：法治系本港赖以成功嘅基石同核心价值，支撑住本港嘅经济发展。基本法下特区司法独立，市民嘅基本权利同自由亦都得到保障。林郑月娥出席由律政司同多个法律团体举办嘅《愿景2030》聚焦法治国际论坛。佢致辞嘅时候话：喺中央政府嘅支持同埋成功落实一国两制框架下，香港长期以嚟系担当具领导地位嘅国际金融枢纽。香港亦都系中国唯一实行普通法嘅地区。喺基本法下，特区司法独立，基本权利同自由亦都得到保障。林郑月娥又话：今年系回归25周年，特区政府将会致力让香港坚固嘅法治基础同法律制度继续成为区内嘅模范。薪酬趋势调查委员会寻日确认早前发表嘅调查结果，公务员低中高层嘅薪酬趋势净指标加幅介乎2.04%至7.26%。两个公务员团体都话应该跟随机制，至于公众观感就属于主观睇法。 去本台节目《千禧年代》，香港公务员总工会主席冯全忠话，跟随机制加薪将会有助提升公务员士气，推动经济复苏，提升投考公务员吸引力，以及令商界打工仔受惠。他又话，明白市民可能认为个别官员表现不理想，但认为不应该同公务员加薪挂钩。香港高级公务员协会主席李方聪认为，如果政府最终不跟足机制，属于政治决定，这个是政治操作，并非他们可以控制。申诉专员公署审视食环署防治鼠患的工作，指出食环署以每半年一个周期进行鼠患指数调查，容易出现数据滞后，认为应该考虑增加调查，提升调查结果的时效性。报告又说，食环署部分前线人员在使用有毒鼠痢的时候，没在包装袋打上用作散发香味的小孔，影响施放鼠痢的成效，认为食环署应该一并加强前线和督导人员的培训工作。公署认为，为确保加强清洁和消毒的措施奏效，食环署应该透过密集式的突击巡查，在发现有档户违规的时候，对违规者严格执行租约条款，甚至研究引用更多合适的法例执法，促使商贩每日妥善清理摊档和附近的范围。美国近期发生多宗震惊社会的枪击事件，包括德州在过去的星期二导致至少19名儿童遇害的小学枪击案，以及今个月14号纽约州水牛城造成14三伤的超市枪击案，连串悲剧再次引发枪械管制的讨论。分析指，在美国讨论多时都没有突破成果的枪管议题，不太可能出现重大转机，因为牵涉政治分歧和根深蒂固的文化背景，难以推动有意义的变革。虽然外来人士对拥枪权视为特殊甚至可怕的政策，但在美国很多地方，民众视枪械是正常生活的一部分。舆论认为，美国已经有20多年未通过重要的枪管法例，背后原因之一是美国枪械利益集团的庞大势力，例如拥有超过500万会员和雄厚资金实力的全国步枪协会的阻挠，加上部分政客对问题视若无睹，令民众的基本生存权无法得到有效保障。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炎热，日几阵骤雨，吹轻微至和缓的东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日几阵骤雨，下星期初至中期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而家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0,117点，跌53点，总成交金额488亿8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127点，升2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242点，升99点。部分每日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334.2升2毫，美团158.5跌1.2，阿里巴巴81.25跌1.1，盈富基金20.32跌6仙，恒生中国企业69.76跌4毫，李宁51.2升5.5，网易156.7升1.1，快手67.7升9.5，比亚迪股份261元跌2毫，京东集团197.3跌1.3。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5，日元127.46，瑞士法郎0.962，加元1.283，人民币6.717，英镑对美元1.258，欧元对美元1.07，澳元对美元0.709，新西兰元对美元0.648。日经平均指数报26,714点，升36点。港金报17,310元，跌90元。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850.79美元，卖出1,851.0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记得听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昼十点到下昼一点钟，放松快活人。 爱好系列。 好啦，翻嚟咧，我喺下一个部分噶啦。咁今日咧，好多朋友都写咗好多歌啦。咁其实咧，我今日嘅两首歌咧，都见到有朋友拣嘅， 有啊， 一 定啦，好正常。 系、啊、 包括廿六零呢一首啦，呢一首歌曲，相信亦都系不需要多介绍，一听个前奏， 哦， 有冇答你啊？ 有啊， 当然啦，咁 hit 嘅歌曲、 oh, ，My God， 梦中人，你嘅梦中人是谁呢？ 王菲， 王菲， 冇错。 我哋一齐嚟。唱 K 嘅话咧，去到呢段咧，一定好激昂啦吓。 系啊， 我屋企附近有间 K 咧，成呢排开翻咧，次次行过咧就有啲好高音、好高昂嘅声音，就系我谂通常就唱紧呢啲咁嘅歌曲， 飙高音嘅歌曲， 飙高音嘅歌曲， 系啦 ，show off 嘅歌曲啦。 系啊，听紧你呢首歌曲嘅时候咧，一出嘅咧，我有少少好似中枪嘅感觉。 哎呀， 因为你本来就拣咗， 我本来就拣咗呢一只，亦都系谂住出第二首嘅，但系唔紧要。头先一路听嘅时候咧，都有好多嘅画面咧会耳边咁样翻嚟啦。就系、是、如果大家要记得嘅咧，佢就喺里面咧系《重庆森林》里面嘅系有呢一首嘅歌嘅。咁同埋因为喺呢一个《重庆森林》咧，又觉得嘅就系王菲真系好有型啦，所以我都跟佢咧剪咗佢个马骝头嘅。 系 点解你叫人马骝头？ 你唔记得咩？佢个头个 fringe 好短噶嘛，同埋佢成个头都好短噶嘛，人哋剪就好睇嘅，你剪就真系变马骝噶啦，系嘛？就系、是、咁样咯，所以好多嘢翻嚟吓。好啦，咁跟住我拣嘅呢一首嘅歌曲嘅话咧，就系、是、我觉得都想同两位倾一倾嘅。你哋有冇试过就系日有所思，夜有所 有啊？ 有 啊，试过啊， 系啊，你哋有试过点样做啊？ 咩 叫点做啊？ 咪就系、是、话有冇试过？譬如好可能就我今晚一定会谂到佢，一定佢想嘅，一定。 哦，咁我又冇咁，我冇咁有计谋地，我冇喎。系。 咁咪所以 你哋有冇试过完全冇谂过嗰人，但系佢出现咧？ 有。 咁呢、這个咁一定咁冇乜嘢啊？ 系啊。 吓冇乜嘢啊？但系嗰个人可能几年冇见噶咯。 唔奇啊！ 你亦都日头冇谂过佢。 哦。 你唔觉得好诡异咩？ 唔诡异 啊！我唔觉得诡异，呢、啲反而我会觉得就 系 好正常咯。但我觉得嘅就系话，若果你真系希望今晚可以梦到佢，你仲自己讲、 啊， 我要梦到佢，我要梦到佢，我要梦到佢，我 系 得嘅。我试过有一次咧，就即系 你想梦边个？ 我有一次系想梦到 男朋友仔咯， 唔系啊，尊龙啊， 哇，尊龙 啊，点解咧？系因为有一次咧，我已经唔记得咗系咩事，系阿 Money 卢敏仪，佢、有一日同我讲嘅就系做完欢乐今宵之后，佢话一阵间我哋去蒲，我话吓卢敏仪带我去蒲，你嗰阵简直系嗰阵哇一件咩嘅事，因为佢系唔会噶嘛，佢好乖嘅，咁跟住身边佢就话一阵间介绍紧俾你识，佢就系介绍咗尊龙俾我。 哇，你真噶，你同佢接触过啊？ 有啊，我同佢跳舞啊！ 哇， 你真系开心到咧，全晚咧简直就系唔系自己嚟噶，好似如堕梦中一样啊！好啦，咁啊翻到屋企嘅时候咧，哇，好开心啦！一幕一幕有好多嘅，即系头先喺 disco 里面嘅画面嗰度咧， 体味啦。 我就同自己冇谂咁多嘅，你可唔可以冇咁核突咧？成日都谂埋啲咁嘅嘢，嗬，啲体味啊，嗰啲汗臭啦，落定 唔系汗臭啊，嗰种哇好近距离嗰啲啊。 咁跟住咧，我就同自己讲话啊，会唔会今日咧发梦嘅时候咧可以？發到佢咧，咁我住咧，我一瞓覺嘅時候咧，就係不停咁喺度我講，就今晚要見到尊龍，今晚要見到尊龍，今晚要見到，今晚要見到尊龍，點不知我真係發夢見到佢啊！ 唔係因為那個感覺你太強烈啦，可能基本上你就算你就算唔同自己催眠都會見到，我估 係啊。開心啊！ 咁你日日見到依個四眼仔，你會見到佢？ 唔會，我只係每一晚同自己講嘅就今晚唔好見到佢，今晚唔好見到佢，今晚唔好見到。 但係你咁樣越講咧，可能越見到。 又唔會嘅。 入你夢，入你夢，入你夢。 所以咧，我今日有揀嚟嘅有呢一首嘅歌曲啊嚇，嚟啦！哇，來自嘅就係《怒火街頭》啊，《Streets of Fire》咧，裡面咧有呢一首嘅歌曲。咁當然啦，套電影都非常之犀利。咁所以咧就有呢一首嘅歌曲咧，想话俾大家听嘅就系日有所思系真系会夜有所梦嘅，就系有呢首嘅歌曲 I Can Dream About You。 嘅啫 ，I can dream about you， 非常之好听吓。 系啊， 粤语头先好陶醉啊， 真系好听。你中意呢只歌，你会好投入嘅。 呢首歌真系会摁噶， 冇错， 唔到啊。 另外咧，多谢位朋友提翻我哋，佢话刷牙嗰个咧，许志安唔系草蜢，尖尖尖啊 ，Jim， 多谢。 OK， 好，到唔知啊，佢咁讲，我就冇乜，我冇乜印象。 头先你就话讲你。見到個尊龍好開心啊！我這個呢個咧咁啱，我 form three 嗰年學校有一個學生會搞啲音樂會咧，佢哋會出邊請啲歌星嚟嘅。哇！竟然間有佢、啊，我好開心，因為啲即係少年十五二十時嗰啲夢，我好記得。我有兩張飛，我唔知點解有啊，仲係用啲粉紙嚟印嗰啲咧。 咩飛啊？ 咪聽 concert 嗰啲飛咯，門票。 但你會唔知點解會有嘅咩？ 唔記得咗係使唔使俾錢買定乜嘢啦？總之我有兩張飛，用粉紙，我好記得係綠色嘅。我當時諗，我叫邊個去同我去睇好呢？終於我腦海浮現一個女仔嘅樣出嚟啦，打電話俾佢。 識唔識㗎？識㗎， 梗係識啦。啲小學同學嚟㗎，打電話俾佢，喂。跟住咁样有个男人声，诶、哎，咁啪即刻收线。 因为爹哋、爸爸 唔知边个啊，好惊嘅，永远好惊嘅，咁死僆仔。跟住我隔咗一个 惊咩啫？你约人睇嘢啫嘛。 系咯，边啊？惊啊！好惊啊！你几时开始约人去街？ 我唔讲俾你听。 同埋嗰个咪你同班同学嚟噶？ 小学同学， 咁你咪翻到，即系冇， 佢 form three 啦， 即系 冇 一齐读书， 系啦。你几大个开始约人去 大学？ 系咯， 大学我一路到大学先。 咁咩嘅？咁乖。 我 form three 咯 ，form three 我仲比早啲啊，早啲。 因为我男校嚟噶嘛，我又唔系好敢，我又唔系好敢跨校去约人。 我都系啊，男校 好主动噶我。 哇！但系因为 我自己约人添啊。 你自己约人啊？ 女仔约男仔啊？唔系啊，我讲紧我就系我会主动约人啊，即系我唔系等男仔嚟约我嗰只添啊。 OK。后来我喺度犹犹豫豫，跟住俾我家姐发现，我有两张飞，仲问我有边个啊？我话俾佢听，有呢、這、一个，佢一手抢咗 我嚟睇， 我就同佢死过。跟住佢话最多我同你一齐去，我话唔得，我点可能翻学校？ 大家姐， 我点可能翻学校同个家姐去睇 concert 啊？ 点解唔得？ 哇！冇肉酸啦，咪咯 ，form three 啊！ 咁最後咧， 最後我冇俾佢，就去咗睇我呢個當時我嘅女神，就係呢一位啦。 哦，露雲啦， 冇錯，個個男生都夢寐以求 嘅。你咪覺得自己係 Louis Castro 啊？係啊， 鄧雅夢係另外一個人嚟噶 ，Ronald 啊嘛。 係啊。 寂寞，用笑来做阵微风，把长路也轻轻吹暖，陪着那小豆芽梦，请容我去追捕，踏遍途上。虽迷路，你应该知道，来日我千尺高，要把星都也采下落。其实我不惯等待，披着风在边往忧来，你不应。 咁收尾你嗰条豆芽发唔发到芽？即系有冇约到个女仔啊？ 冇啦， 冇啊，约唔到啊， 约唔到。 咁你自己去睇啊？ 大豆芽。 大波大豆芽饮啊！ 大豆 先生，湿淋淋 正啊！ 啊系哇正 哦， 正女神嗰阵时我哋嘅女神嚟噶， 系啊！ 但系第一次见到阿路云啊上台唱歌咧，嗰个感觉好开心，好开心，好开心！ 哇，真系开 心 嘅 啊！ 系啊，嗰阵时候咧，路云啊就一定系趁假斯乐噶啦， 系 啊， 仲要系 There was a boy。girl， 你唔识唔识啊？ 唔识。 OK， 咁你又话咁中意人哋嘢？ 唔系系啊，应该知道晒佢所有嘅歌噶嘛，系。 都系因为嗰阵时我哋嘅校服咧，又系白衫白裤，所以咧好多梦想喺度，系啊。 即系啊，你觉得你就系个主角啦？ 系啦， 梗系啦。 买埋诶，学人哋喺里面嗰度咩话？ 食红萝卜啊嘛，梗系唔好食噶。 大家记得 系啊，我仲要两个同学夹粉，点样？將佢破開，唔係上下破開喎， 中間 中間破開，因為夠長啊嘛， 揸住嚟食紅蘿蔔。 係啊，但係唔慣嘅，唔慣嘅。 人哋啊食嗰啲細細只嗰啲就外國嗰啲紅蘿蔔，你啊食金筍，食煲湯嗰只紅蘿蔔， 好多泥，好多泥嗰啲， 舊啊， 好多泥嗰啲， 有泥嘅，有啲根嗰啲。 哇！聲嗡嗡， 破壞曬個畫面。哎，好啦，翻到十二點鐘。 哎呀， 好，咁我哋咧就愛好系列送曬俾大家啦。翻嚟咧，我哋十二點新聞之後咧，就會有呢個古靈精怪 啊！ 喜歡刺激嘅朋友一陣間就千祈唔好錯過啦。同埋我哋喺一點前仲會有職安劇同埋 Doctor Eric 嘅。好，而家先咧新聞報告。 同埋今个月14号纽约州水牛城造成14/3伤嘅超市枪击案，连串悲剧再次引发枪械管制嘅讨论。分析指喺美国讨论多时都冇突破成果嘅枪管议题，不太可能出现重大转机，因为牵涉政治分歧同根深蒂固嘅文化背景，难以推动有意义嘅变革。虽然外来人士将拥枪权视为特殊甚至可怕嘅政策，但喺美国好多地方，民众视枪械为正常生活嘅一部分。舆论认为美国已经有20多年未通过重要的枪管法例，背后原因之一是美国枪械利益集团的庞大势力，例如拥有超过500万会员和雄厚资金实力的全国步枪协会的阻挠，加上部分政客对问题视若无睹，令民众的基本生存权无法得到有效保障。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正午时分本港部分地区气温上升至30度左右。此外，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和华南沿岸带来骤雨。预测本港地区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下周炎热，今晚大致多云，吹轻微至和缓的东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有几阵骤雨，下星期初至中期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现在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0,138点，跌33点，总成交金额527亿3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127点，升2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242点，升99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34.6升6毫，美团158.6跌1.1，阿里巴巴81.3.5跌1蚊，盈富基金20.3.4跌4仙，恒生中国企业69.88跌2.8，网易157.1升1.5，李宁51.05升4毫，快手67.7升9.5，比亚迪股份262.4升1.2，京东集团197.5跌1.1。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85，英镑9.883，瑞士法郎8.167，澳元5.568，加元6.122，新西兰元5.084，欧元8.4014。每百日元对港元6.16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604。日经平均指数报26,715点，升38点。港金报17,310蚊，跌90蚊。伦敦金安市买入1,850.51美元，卖出1,851.0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港中交通意外啦，喺港岛区江乐道中天桥去湾仔方向，近住港澳码头啦，中慢线咧就需要封闭噶。咁而家龙尾都几长噶，排翻去江乐道西啦，近住电车厂对出。咁重复多次啦。江乐道中天桥去湾仔方向，近住港澳码头咧，由于有交通意外，中慢线封闭。咁而家车龙咧排翻去江乐道西啦，近住电车厂对出。咁揸车朋友呢个时间咧，尽量就唔好行江乐道中天桥啊，咁啊改行其他道路去翻湾仔方向。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西行就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在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咁只是公主道过海有车龙，在康庄道桥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就香港单车馆。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浅水湾道去黄竹坑方向近住浅水湾泳滩一段车多，龙尾就在海堤花园对出。在九龙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在新界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一段车多，龙尾就在和斜村。咁继续提翻你电车消息啊！咁搭电车嘅朋友留意啦，由于有紧急路轨维修工程，由南康街至到筲箕湾总站嘅一段东行线啦，即系去筲箕湾方向嘅电车服务暂停，同埋筲箕湾总站至到海富街之间嘅西行线去坚尼地城方向啦嘅电车服务咧都系暂停噶。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三号干线落斜方向荃湾。沙头角公路街景花园来回。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强制检测公告。 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或阳性检测个案曾到访的地点包括秀茂坪村秀华楼、沙田水泉澳村、崇泉楼、荃湾象山村翠山楼、北角天后庙道95-97号康德大厦、青衣南晴湾五座、沙田骏明峰 C 座、将军澳上德村上怡楼、青衣晓峰园三座、牛头角淘大花园 A 座、长沙环苏屋村百合楼。详情可以查阅卫生防护中心网站。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港台电视31演艺盛会呈现粤剧《龙凤争挂帅》。 一对欢喜冤家本来互相倾慕，但偏偏放唔低面子，各不相让，最后要争住上战场。 年青演员杜永森、林子清落力演出，为大家带来热闹野笑的连场好戏。 演艺盛会粤剧《龙凤争挂帅》， 星期日下午一点，港台电视三十日。 国剧830，秦岚、高以翔、黄子毅，怪你过分美丽。 林湘去到剧场彩排话剧，粉丝纷纷赶到，但系就因为唔守规矩，影响咗林湘嘅状态。作为经理人嘅莫向晚，点样可以喺唔得罪粉丝嘅同时，又帮到林湘呢？ 国剧830，怪你过分美丽，每晚连播两集，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选民更新住址要交住址证明，由5月1号起，新登记做选民都要提交住址证明，填妥指定表格，透过邮寄、电邮、传真或网上提交。上选民资料网上查阅系统就睇到资料更新咗未。收到选举事务处嘅信要求确认住址，记得回复。选民登记同更新登记资料截止日期都系6月2号，查询2891-1001。 Hello， 大家好，我是阿博。我觉得只要永远保持住乐观，永远保持住正面，你就是最风骚最快活的人来的。香港电台第二台 Radio 2， 逢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至下午1点，梁继昌、李丽瑞、马小强，风骚快活人。 记得听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10点到下午1点，风骚 快活人。古灵精怪，正式开始。首先同翻我哋嘅通灵师 Jessica 倾偈先。Jessica 你好 ，Hello Michael， Hello, 你好。嗱，其实咧上个礼拜咧 ，Jessica 咧讲咗一个关于英灵嘅故事啦，咁嘅样。 嗯。 即系无巧不成书地咧，今个礼拜咧有个朋友提供咗个古仔，其实都系同英灵有好大嘅关系嘅。咁啊 ，Jessica 听咗啦，嗬。咁我哋而家咧，首先咧喺我再未就住呢个古仔。问下你嘅睇法之前，不如我哋听咗呢个古仔先，好唔好啊？ 好啊。 好，嗱，呢个古仔咧就有一个朋友提供嘅，就讲佢闺蜜嘅真事。咁为咗费事嗰个闺蜜知道佢讲咗个事出嚟咧，咁我就处理咗个声音啊。而家先听听呢一个发生喺一个太太嘅身上嘅故仔。 呢个古仔咧发生喺我一个好朋友身上。一个师奶咯，系啊，咁而家屋企咧有个仔都大个啦，廿几岁。咁另外咧，佢喺生呢个仔之前咧，佢系有个女嘅，但系呢个女咧，佢抬咗几个月，因为医生同佢讲呢个女咧有先天性毛病，咁劝佢唔好保留啦。咁所以咧，佢就当时做咗呢个终止妊娠，就叫落咗嗰个女咯。咁所以冇出世嫁嗰个女，一路咧得呢个仔嘅啫。咁佢咧住喺香港南区，咁啊经常咧会落去附近啲街市啊买嘢啊酒楼食嘢啊，咁都识得好多附近嗰啲人嘅。啊咁好奇怪，佢咧就搬咗呢区冇几耐，开始同啲街坊熟，咁有时会倾下偈咁啦吓。咁啲街坊咧有时会同佢讲类似咁嘅说话，就系、是：咦，同个女落嚟买嘢啊？或者咦，今日？个女冇落嚟咩？咁样样，咁佢都觉得好奇怪噶啦，但系就冇点样去应人咯。哦，系啊，系啊，系啊，咁样，因为唔止一个系咁讲，好多街坊啊或者附近撞到嗰啲人咧，都会讲类似头先所讲嗰啲说话嘅。最奇怪有一次咧，就系佢同个仔，夜晚咧落去食宵夜，啊有一个都认得下嘅，住喺同一层大厦嘅太太咧，就话啦：咦？今晚只系同个仔落嚟啊，个女咧咁样样，佢终于忍唔住咧，就同嗰个太太讲：其实我冇女噶噃，我得一个仔噶啫。嗰个女人个样好惊啊，一出 lift 就唔好意思啊，咁就走咗去。从此见面咧都好少倾偈。咁讲到呢一个师奶咧，仲有一个仲奇怪嘅古仔，就发生喺布吉岛啊。大家都知道布吉岛发生过咩事噶啦吓。就是这个海啸令到好多人呢在好短时间就冇条命啊。咁所以呢虽然话后来做个法事，但係好多呢嗰啲冤魂呢都滞留咗喺嗰度走唔到。好啦，咁呢个师奶朋友发生咩事呢？就话说有一次呢，佢同另外两个朋友去布吉岛玩。咁呢个已经係发生海啸之后几年嘅事。大家嘅回忆呢开始淡忘啦，即係冇咁有阴影嘅时候啦，咁去咗布吉岛玩啦吓。咁佢嗰两个朋友，即系三个太太啦，一齐瞓一间房。佢另外嗰两个朋友，据闻咧就系一啲修行嘅人士嚟嘅，即系有一啲宗教嘅道行吓，咁啊会去上下佛堂啊，念下经啊咁样。咁嗰晚咧，三个人喺嗰个床嗰度瞓咧，佢听到中间嗰个咧。停喺度讲英文喎，啊咁就奇怪啦，因为三位太太咧平时咧都系讲中文为主，咪英文方面真系十年都唔讲一次，点解成口英文咧不停讲不停讲？咁啊留意一下，听下佢讲咩啦，净系听得比较清楚嘅就系 help help 咁样样，救命啊救命啊咁样，啊点解咧？咪发开口梦咧？咁佢都冇留意啦，因为自己都好攰，好快瞓着咗啦。好啦，到第二日佢问翻个朋友：琴晚你发开口梦不停讲英文，我听到你 help help 咁样，你自己知唔知啊？咁个朋友就话冇啊，我完全冇印象。好啦，咁到佢翻香港咧，呢一位太太咧 总系觉得成日周身唔舒服啊，硬系觉得好唔舒服，好唔聚财啊。咁啊，有朋友介绍就揾啲师傅睇下啦。师傅一睇就话：有三个幽灵咧一路跟住你啊，咁啊，所以你会觉得好似好唔聚财咁样。咁啊，讲埋啦，形容埋个样子哦。咁佢突然之间就知啦，一个咧就系话成日啲街坊睇到嘅，当年佢堕咗胎嗰个女。一个咧听翻佢形容个样咧，应该系佢过咗身嘅哥哥。仲有一个系最奇怪啦，唔识嘅系一个外国嘅洋人啊嘅女人嚟嘅，一个外国嘅女人就不停咧就话 help help， 就叫佢帮佢咧。是想啲办法送佢返去佢自己嘅国家自己屋企。咁收尾唔知佢点啦，可能就係陪佢做啲法事啊，烧咗啲机票啊等等啦，俾佢返自己国家。应该呢就係喺布吉岛呢嗰个酒店房呢跟住佢返嚟香港嘅。咁呢个就发生在我朋友身上嘅故事啦。 好啦，咁头先睇完呢个朋友嘅叙述啦，即係讲及佢朋友嘅故事啦。Jessica， 其实呢即係呢一个呢相信对于好多人去旅行呢有时都会有呢个咁样嘅担心啦。唔係话边个地方啦，因为其实讲真边个地方都可能发生过一啲天灾人祸啦咁。即係根据你所讲，即係根据你所睇呢呢个咁样发生喺外地嗰、那个外地嘅一啲可能某次意外某啲嘅灾难嘅冤魂呢，系咪真係会咁样跟咗啲遊客翻咗自己嘅國家嘅地方啊咁樣？ 唔係，以我所知咧，我自己睇嘅咧，其實又唔會話真係跟咗佢嘅，除非因為頭先你所講個事主佢自己本身已經有個有啲靈體跟住佢啊，咁變咗嗰個發出嚟嘅能量咧，係會好容易消惹到其他靈體。 哦 ，OK。 系啦，咁但系你无理啦，加一个人咁过去，其实就唔会话会跟咗你翻去。其实因为佢都要讲，其实大家嘅缘分啊、因果啊，你个磁场相唔相近？咁好少可会咁样跟咗翻去，除非譬如顶多都系会叫你求，即系向你求助咯。 同埋咧， 你喺酒店住嘅时候就会可能报梦啊，或者搞下你啊，俾你知道佢喺度啊咁。 同埋咧，正如你上次所讲咧，那个英灵咧，你记唔记得上次嗱，你就记得啦，即系嗰个交通意外，咁啊交通意外咧就发现有一个灵体跟住嗰个事主一家，咁原来就系嗰个太太咧多年前嘅。这个堕了胎的那个仔大过了、啊、你上次的故事是这样的嘛。今次这个呢就发生在这个太太身上呢，就是她的女儿、哦、即是没出世的都跟了跟到现在大过了，甚至街坊成日见到、哦。那其实有没有一个时限的，即是他们会跟住本来是父母的跟几耐，定是他们一路都不会再走啊，定是怎样的，其实我想问。 其实唔同个 case 有唔同嘅情况嘅。咁如果根据头先个事主嗰度咧，嗰、那个英灵其实会跟到去佢可以投胎嘅时候咧，佢就会走咯。但系你话佢几时应该要投胎咧，其实都讲唔埋。 但系如果佢唔开心，佢唔想投胎，佢要跟住呢个父母，会唔会咁噶？ 会噶。 我有時都會 嘅，真係會㗎，係啊，有好多英靈都係會跟住個父母，不過呢個事主佢個容嗰、那個忍耐力都比較耐啊，即係跟咗咁耐，佢先至會有呢、這、一個 發現 唔舒服啊，係啊，先發現。通常嗰啲都係我諗十幾年就已經真係搞唔掂㗎啦，覺得啊好辛苦啊咁樣樣。 會辛苦在乜嘢咧？即係成日好似人哋成日會話，好似見到個細路仔跟住自己咁。 一啲啲嘅，有啲就即係可能個怨念重啊，就會開始會有一個叫做好似現身咁樣啦。咁通常俾鬼跟嘅都係運程會差啦，跟住就影響到身體啦，跟住就做精神，即係個腦部啊個精神有啲問題，譬如可能就係自言自語啊，都有啲咁嘅情況。 不過咧 ，Jessica 頭先咧嗰個古仔，我仲有一個迷思嘅，就係話咧嗱，佢嗰個媽媽即係個事主咧就唔知道。反为咧，佢话成日咧落去饮茶啊、街市啊，啲街坊成日落唔落去，听到一句半句话，喂，阿女落埋嚟啊咁。点解街坊又会睇到，佢自己睇唔到嘅咧？其实 呢个就真系解释唔到啦。可能佢自己已经习惯咗呢一个磁场，或者系嗰个英灵冇特别显现俾阿妈妈睇。呢、這個又真係解釋唔到嘅，但係都有呢啲咁嘅情況嘅，即係自己唔知道，但係人哋見到有鬼跟 嘅。OK， 好啦，咁Jessica 今日帶咗另外一個故事。 祸从口出，系咪啊？祸从口出。嗱，好多时咧，嗱，即系喺你讲之前啦，我哋细个嘅时候咧，因为有时跟埋妈咪啊去拜山啊咁样样，咁啊都会叫我哋有啲嘅叫禁忌嘅吓。第一就系唔好指住人张相，你话哎呀咁肥啊，咁丑样啊，咁咩，即系唔好有任何嘅评语啊，最好唔好企喺人哋嗰个相前面讲任何嘢添啦吓。即系我哋细个其实都有少，佢讲完之后都有啲惊惊地嘅。第一唔敢望人哋张相啦，望都快快拧翻开只眼咧，即系费事好似好冇礼貌咁。第二咧就系唔好踩人哋个坟头啦，诸如此类啦咁样。咁你今日嗰个祸从口出又系点样嘅咧？ 我呢个祸从口出嘅故事其实又唔系关于即系拜山嘅，但系呢个系更加系贴地啲一个日常生活咧，好多人会发生嘅。 嗯， 咁呢个事主咧系一个七十几岁嘅婆婆啦。 嗯， 咁佢个女揾我嘅，咁佢就话阿妈妈咧其实喺四年几前咧开始个身咧成日摇嚟摇去， 个身嚟摇嚟摇去。 系啊， 但会唔会系一啲老人病咧？ 平衡系啦，咁佢哋就都好睇医生啦，佢都好正常地去睇精神科医生啦，有抽血啦，有验过血啦，照过个脑啦，又会睇耳鼻喉科专科啦，因为惊会唔会系耳水不平衡啊，做埋磁力共振，有好多所有呢啲 check up 做过晒，咁就所有报告咧都系话正常嘅，个脑正常啦，身体正常嘅。咁醫生就話啊，會唔會係佢心理作用啊？咁但係媽媽就話唔係咧，我身真係搖嚟搖去，企唔穩啊！咁所以就覺得好困，即係好困擾。咁到呢個地步，咁啲家人都會去即係睇下其他一啲靈異上嘅嘢啦，會唔會有事啊？咁樣咁就揾到我啦。咁我所知道呢個婆婆嘅 background 就係咁樣樣嘅啫。咁我就睇到佢咧，就大概喺六年前咧。就有一個男人就開始跟住佢，咁通常開始跟住佢咧就唔會話有咁多咁大影響佢，除非嗰個鬼好惡嘅啫。咁平常跟住佢到一段時間咧，就開始影響到佢嘅身體健康。咁我見到個男人咧係喺嗰個婆婆後面咧趴住咗，好似個婆婆孭住咗呢個男人咁樣。咁所以令到個婆婆唔係好舒服啦咁。咁到我送走個靈體嘅時候咧，都有問啦。咁其實你點解會跟住佢啊？喺邊度嚟㗎？咁個男人就話：哦，其實咧冇㗎，我咧佢喺個婆婆就喺個街市度周圍鬧人，我睇唔過眼，我唔中意，所以我就跟住佢，我要懲罰。 啊，就係咁咋？佢都唔系闹佢添，即系佢纯粹系即系，佢觉得婆婆可能即系嗰个比较恶啊，闹下啲卖菜嗰啲啊，咁佢就啊，我整蛊下你先，就系咁样啦。 其实系嗰个男人咧对号入座，因为原来当时咧讲翻起啦，咁个女就问翻阿婆婆啦，佢话系其实咧有时喺街咧，佢会闹佢个老公 哦。 系啦，咁可能嗰个灵体咧，佢经过一个猪肉档，咁嗰个鬼就喺个猪肉档嗰度停留咗。 嗯， 咁经过个街市嘅时候，就可能闹紧个老公。 嗯， 咁个男人即系个男灵体就睇唔过眼，就觉得啊，你咁样样嘅，咁就跟住就跟住咗个女人。 所以佢就一路趴喺佢个背脊嗰度，好似孭住佢咁样，所以就令到佢个身摇下摇下摇下摇下。 系啊，咁就一路就跟住咗个婆婆啦。咁啊，送走咗个灵体之后，婆婆都即系知道啊，其实真系唔可以咁乱讲嘢噶啦。咁但系另外仲有后着噶、哦。 系。 咁啊，喺近呢一个月，咁啊，佢个女又揾我啦。佢阿妈咧呢排咧又有唔舒服啦。佢突然间觉得喺屋企咧好头晕。咁啊，又问我睇下知唔知咩事啦。咁又見到有個靈體跟住呢個婆婆，我話啊，你媽媽有冇即係收斂下，唔好周圍鬧人啊咁。咁佢話始終一個老人家，佢即係嗰個習慣係咁樣樣， 好難改， 一下子改嘅。咁、但係佢話已經收斂咗噶啦。咁我就見到咧，喂，嗰個靈體咧，大概三日前嘅啫，喺佢揾我之前三日咧，喺一個公園，又係個婆婆鬧緊人。 嗯。 咁佢又跟住咗个婆婆啦。 哦，原来呢一样嘢系令到佢哋好好不悦嘅，系咪？可唔可以咁？ 系啊，因为好多时就系、是、其实个灵体喺度，佢有一定程度嘅怨念啦。咁、可能嗰、那个婆婆个能量比较低嘅，即系个等于啲人讲时运低啊，身体唔系咁好， 所以容易招惹呢啲系咪？ 冇錯啦，咁同埋佢一路講緊一啲鬧人嘅說話，係放緊一啲負能量出去，咁、變咗好似電台咁樣，你 tune 到嗰個 channel， 咁即係位 啱啱搭正咗佢哋， 係啦，咁佢就覺得哇，你好不敬啊，你係咪鬧緊我啊咁？ 咁 就去黐住咗嗰個婆婆啦。 哦，咁而家就 再黐多次， 又要請走嗰啲靈體啦，係嘛？ 系啦，咁就請走咗靈體。咁因為疫情關係，因為其實都少出街噶嘛。咁我話又出咗街咩？咁佢話真係三日前咧就去復診嘅時候咧，就同個女咧就喺度講緊又係講緊佢老公嗰啲又喺度呻啦。就已經收斂咗噶啦，即係都冇諗過原來咁樣都會中嘅咁樣。 哦，明白。咁咧，所以咁樣請佢走嘅時候難唔難啊？即係通常呢啲願唔願意被請走噶？ 其实愿意嘅，其实每一个灵体喺度都，即系佢都困扰嘅，其实佢哋都唔开心嘅。咁所以有个方向俾佢哋走，知道佢哋可以有另外一条路去等投胎啊。咁样其实佢哋都愿意走嘅。 好啦，今日多谢晒 Jessica 同我哋讲咗呢个祸从口出嘅故事啊，希望大家咧就每一天开心心、健健康康，好唔好 ？OK， 冇错， 多谢晒， 拜拜。 好啦，时间仲有分零钟到十二点半啊，两位拍档可以即系吓翻翻嚟啦。咁啊，听完头先嗰啲 沉醉紧系你嗰个多口嘅故事， 点睇咧？ 你惊唔惊啊？ 惊啊！ 我觉得我惊啲， 我以后 我收 敛。 系啊，我成日都闹你。你第时会唔会 揾 我噶？ 唔会。嗱，我走之前我同你签翻份。 唔好讲呢啲嘢，唔好讲呢啲大家利是嘅嘢吓。 大家利是 系啊，最紧要大家身体健康。 好， 当猪仔听下吓， 当 不需要太担心嘅。 系，不过我觉得其实有时有一啲嘢咧，又真系嘅。你讲多句啊，冇坏啊。即系譬如可能嗰啲咩去啲荒山野岭嗰度去洗手间啊，咁嗰啲咧，即系你冇做咧，你硬系就会有一个excuse 俾自己，就会唔会因为嗰次咁样嘅话，所以我咁样。 一阵风后边都阵阵凉咁样样， 系啊！ 我想问咧，你哋都会去拜山噶？ 有 嗰个感觉咧，你会唔会唔系好敢望人哋啲相噶？ 相我唔系好望。但我又覺得其實冇乜所謂嘅。 係啊，我哋日頭日白去。 我覺得個氣氛咧，又可能因為我細個成日聽啲長輩啊，唔好望人哋啊，唔好講啲咩不敬。我係好似有一種嘅比較背脊寒嘅感覺，我唔係好敢望人哋嗰啲相。 我唔係好驚，而家細個嘅時候驚，係啦，就係而家就已經冇乜所謂，因為覺得。 同埋成班成家人去咁啊，热闹唔怕，系啊，临走因为乡下拜山，临走烧炮仗我最开心，啪啪啪，我就觉得心安理得啦。 OK， 好啦，喂，提提大家雷暴警告吓，而家有效时间到今日一点半，即系话呢个零钟头可能会有啲大雨啦。 我点都唔出去噶啦， 留意28.1度，相对湿度84%。翻嚟我哋 Dr. Eric 倾下偈嘅，同埋有即安剧冇人开啦，先听12:30新闻同财经消息。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12:30，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话，去年本港每日吸食传统烟的人士下跌至占人口的9.5%，是首次有纪录以来达到单位数的吸烟率。青少年的吸烟率过去10年亦都持续下跌，但中学生吸食电子烟的比率就有明显上升。陈肇始话，政府乐见吸食传统烟的比率持续下降，但仍然以在2025年将吸烟率降至7.8%为目标。他又话，当局的长远方向会以烟草终局为控烟策略，今年内定出时间表同路线图。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话，法治是本港赖以成功的基石和核心价值，支撑着本港的经济发展。基本法下特区司法独立，市民的基本权利和自由亦都得到保障。 林鄭月娥出席由律政司和多个法律团体举办的愿景2030聚焦法治国际论坛。她致辞的时候说，在中央政府的支持和成功落实一国两制框架下，香港长期以来是担当具领导地位的国际金融枢纽。香港亦是中国唯一实行普通法的地区。在基本法下，特区司法独立，基本权利和自由亦都得到保障。林鄭月娥又說，今年是回歸25周年，特區政府將會致力讓香港堅固的法治基礎和法律制度繼續成為區內的模範。七月舉行的 Mirror 演唱會將會以實名制公開發售門票，是紅館首次試行，並透過康文署的城市售票網實施。有立法會議員認為成效關鍵在於公開發售的比例。民建联立法会议员郑永信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公开发售门票比例有待主办单位公布，但根据以往的例子，一般三成属于公开发售，他希望公开发售门票比例可以增加。郑永信说，打击黄牛，长远要修改法例，将红馆和医馆等纳入公众娱乐场所规管。他又说，相信因应门票实名制，城市售票网系统要改善，过往亦都收到不少关于售票系统的投诉。申诉专员公署审视食环署防治鼠患的工作，指出食环署以每半年一个周期进行鼠患指数调查，容易出现数据滞后，认为应该考虑增加调查，提升调查结果的时效性。报告又说，食环署部分前线人员在使用有毒鼠痢的时候，没有在包装袋打上用作散发香味的小孔，影响施放鼠痢的成效，认为食环署应该一并加强前线和督导人员的培训工作。公署认为，为确保加强清洁和消毒的措施奏效，食环署应该透过密集式的突击巡查，在发现有档户违规的时候，对违规者严格执行租务条约，甚至研究引用更多合适的法例执法，促使商贩每日妥善清理摊档和附近范围。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下周炎热，局部地区有雷暴。今晚大致多云，吹轻微至和缓的东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有几阵骤雨，下星期初至中期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而家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4%。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下昼1:3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0145点，跌25点，总成交金额532亿4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127点，升2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242点，升99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335蚊，升1蚊；美团158.8，跌9毫；阿里巴巴81.3，跌1.05蚊；盈富基金20.3，跌2仙；恒生中国企业69.88，跌2.8；网易157.1，升1.5；李宁50.8，升1.5；快手67.85，升1.1；京东集团197.9，跌7毫；比亚迪股份262.6，升1.4。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5，日元127.44，瑞士法郎0.962，加元1.284，人民币6.722，英镑对美元1.258，欧元对美元1.069，澳元对美元0.708，新西兰元对美元0.647。日经平均指数报26670点，跌7点，港金报17310蚊，跌9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48.98美元，卖出1849.4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2风骚快活人，同你估下估下学古文。 学古文不敢瞓，求学问要缘分。 还有淑女关注组， 手势唔曳，通通都识煮俾你睇。 每个礼拜同你风骚唱不完， 你哋齐风骚，我哋陪你做。 星期 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下午一点钟， 香港电台第二台风骚快活人。 长者染上新冠病毒，容易出现可致命的严重情况，病毒会损害患者的心、肺和脑，甚至引致多重器官衰竭，要在深切治疗部插喉治理，康复后还可能会有后遗症。接种疫苗可以减低严重症状、住院和死亡的风险。专家说，所有接种过流感疫苗的长者接种新冠疫苗都是安全的，快点打针吧。 Hello， 大家好，我是林家栋。点为啲风骚快活人啊？你睇李丽蓉咪知咯，佢又风骚又快活，仲要系一个人、啊。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一点，风骚快活人。 系真唔系啊？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下昼一点钟，风骚快活人。做 只 狗 呼呼， 不做坏主人。 好啦，多谢 Eric， 早晨啊， 好精神啊，你今日 受益通渠咩？ 兽医艾力先生， 有头先你打电话问我，成日都问我你系唔系兽医咁，我就点答？ 我唔系话你系唔系兽医啊，我话唔该，兽医艾力先生 系啊， 系咯， 咁熟啦， 我真系。系啦，咁我真系识通渠嘅。 咁于是阿兽医咧就答唔系，我呢个通渠嘅。 系啦， 我 通渠佬啊，佢话。 系啦，咁样咯。好，喂啦，翻嚟我哋今日嘅吓兽医时间啦，都带嚟啦。咁今日你带嚟一个故事，好得意嘅喎，关于牛牛喎，系咪啊？ 系啊，不过嗱，今日咧就其实讲翻自己经历嘅啫，其实又系。不过咧就即系我做个兽医咧，你知道都特别后生嗰时啦，就 你做咗几多年啊？其实我都想问 Dr. Eric， 做咗25年， 哇！你咁细个噶咋？ 系啊，唔系嘛？ 25+25=40岁咯。 我依家系啦，38。 系，我唔系38岁，加个十啦。 OK， 系啦。 哇，咁你应该有好多古仔哦，嗬？ 系啦，好多古仔。咁啊，后生嗰时比较多啲添，因为后生嗰时我有经验，去机会，因为我做个小动物兽医啦，而家不过就细嗰时要乜嘢都要学噶嘛。 呢个古仔喺香港发生，香港。 翻香港前啦，咁就我会去啲大农场，譬如我去过一个农场咧，大过比利时嘅， 哇，咁样个农场大过比利时， 追牛嘅系啦，咁啊，譬如可以系同一个海洋生物学师去大堡礁，点样保育 系啦，做保育 啦，咁样就系啦，潜水见到。珊瑚点样被气候暖化破坏啊？啲咁咧，即系好多好 有意思 经历啦，又系啦，有 好多姿多彩嘅生活，好得意 嘅啦。咁你估到即系有谂翻，即系廿几年前翻嚟香港嗰时咧，就即系我讲佢。如果你记得我开头做呢个节目，中文都唔系咁好啦。 而家好好咩？ 你而家都唔好。 你觉得你而家好好咩？ 你而家都系啊！你而家要西瓜跑咁样。 起码你讲唔讲唔到啲陷阱俾我踩咧？旧时成日都讲啲唔出得街嘅嘢，系咪？ 边有咁衰啊？ 我系讲面膜啫嘛，冇问题啊。 系咯， 面膜 OK， 系咯，阿拉面膜。咁样就翻嚟香港咧，就其实你估唔到咧，呢啲咁嘅经历咧，即系好似好点样农业啦、大自然啦， 你翻嚟香港咪冇乜用咯。 冇咩關係咁樣啦，不過錯喎，原來咧呢啲嘢咧係好大幫助嘅喎，因為當年咧你翻嚟香港，我一個人都唔識，咁樣就你，因為你有啲得意嘅有趣嘅經歷咧，就其實咧你就容易咗 social 識人，咁你知道香港就所以咧反而係好大幫助添，就最尾咧 會唔會好大幫助？ 识人咩人？ 女仔呢、這个呢呢一款动物都几好， 包括啦。咁你知啦，香港啲 about networking 啊、social 啊，咁样就呢啲好紧要嘅。咁就变咗入班。不过咧，所以咧就越嚟越 adapt 啦，即系越嚟越用纳咗香港社 会，就适应 系啦，系啦，就越嚟越冇咗嗰个基本嗰旧时嗰啲，即系好容易忘记。咁我谂紧，即系而家成30几年噶啦，所以咧我就成日都而家都即系可以话唔想忘记啲嘢，因为即系帮咗好多啦，同埋整到即系可能而家我有其他经历，整到个人有啲特别啦。不过就 不過嗰啲嘢都好緊要嘅，所以 你快啲講你個古仔啦！ 係啦，咁就係啦個古仔啦。 佢做一個門口嗰度， 係啊， 係啦，唔係緊要嘅， 都係除緊鞋。 係啦，不過你知啦，古仔都要有個原因點樣講啦。 知道。 係因為呢個古仔好簡單嘅啫，不過好有趣嘅。哦，咁樣就係我個，即係我某一個經歷，我認為而家就好係啦，好難忘嘅。咁啊，咁咧係叫拱跌只牛。 嗯， 咁你 犀利， 牛点拱得跌啊？ 系啊， 系啦，好多年前，而家讲紧三十五年前噶啦。咁我就企喺个农场就养揸奶嘅牛嘅，咁样就系啦，乳牛啦，咁样就你知啊，咁啊好少见亚洲细蚊仔嗰阵时，但系亚洲人喺一个咁嘅喺澳洲荒芜嘅地方咁样啦，咁样就即系好特别，咁喺家庭特别啲细蚊仔就少见，咁样就唔整蛊我，整蛊边个啫，系咪？咁咧就有一日咧就夜妈妈三四点朝头早咁无端俾佢吵醒我，就话我哋出去拱跌只牛。咁我就望住 ，OK， 咁樣就攰到死啦，因為你嗰啲生活咧真係好悶 啊，咩都唔 係我就短暫喺嗰度就悶得有限啦，乜嘢都新鮮啦，好辛苦嘅，不過你一晨早四五點起身冇人性嘅，加埋咧就你要做啲好勞動嘅嘢，譬如掘窿啊，或整翻啲围墙啊，咁样即系都几辛苦下嘅。咁咧就佢无端之间做咗一晨早起身，我谂紧听日就要咁啊，好啦，我跟你出去啦。咁就攞个 几好玩啦、啊！佢有一日嗌醒你之后，跟住同你玩喂，今日我哋拱跌只牛，我就去咯。 我都会 啊！我想知咩发生咩事嘛？ 有趣 系啦，咁样就啦，我就着翻件暖衫啦，咁就行。咁间屋即系好静，嚟啲细节好紧要，因为。你要記得啲嘢嘅，咁樣就係啦。我記得間屋你，我住清水灣嘅，咁就都靜噶啦。不過都仲靜啲嘅。我記得行嗰間屋咧，行每一步咧，都聽到啲木咁樣，好似鬼屋咁樣。咁啊，開個後門，哇，零下唔知幾多度啦，加埋風速就變咗好凍啦。行咗大約廿幾三十分鐘， 哇！ 咁樣就大約兩公里咁樣啦，就行一個路，咁啊去咗一塊田咁有個圍牆咁樣啦。咁啊個田入面咧有一大堆嘅瞓緊覺嘅牛嘅，啲牛就企喺度瞓覺嘅。係啦，咁咧我就佢哋同我講，你好細聲話，喂，你去拱跌一隻牛啦。你去拱啊？咁我就話，咁啊點啊？點拱噶？咁樣佢咧就話，嗱你就鬼鬼祟祟就唔好嘈醒只牛，就去到佢嘅側邊啦。就喺个膊头高上，好似讲到好似个穴位咁样嘅，一大力拱，咁只牛就会侧边跌落地噶啦。吓咁我话，咁佢就话吓咁都得，咁佢就话 系啦， 咁 佢就话 保证唔会伤到只牛。咁咧就 OK， 咁我心谂一句，我用徒手点样伤到只半吨嘅牛我都唔知啦，咁我谂都唔系好惊呢件事会发生啦吓，咁就有啲鬼挂，咁我 OK， 咁我就算啦，咁啊唔好扫兴啦，佢哋叫我哋去做就去做啦，咁啊鬼鬼祟祟行到只牛嘅侧边，咁样就大力拱，我拱啊，即系个位应该冇错噶啦，拱牛喐都冇喐，不过咧，不过即刻 feel 到咧地震， 地震 地下咚。咁样地震，咁就系我冇睇都冇睇，即刻转弯去翻嗰啲两个细蚊仔个方向跑，今世未试过跑咁快，飞过个栏杆撕烂咗件衫，露晒胸嗰种，拖落地后边咧就砰一声好大声，咁原来咧嗰度田入边咧唔止有旅游嘅，有只公牛添。 哦，即系你搞佢个朋友，佢就撞你啦。 撞我啦，咁我记得我就趴咗落地望，我即系温温顿顿一阵啦，咁啊望上咧见到个两个细蚊仔望翻落嚟， 梗系笑啦， 咁样就佢哋咪面声有信法啦，梗系， 因为佢哋唔知噶， 佢唔预计，佢梗系唔想搞出人命， 佢冇谂过就系嗰只牛， 系啦， 个男朋友喺附近， 系啦，搞我女朋友，你未死过， 系啦，咁样就咁啊，即系就佢哋开头就面差，同埋佢转个头就笑，咁样就大家就笑翻去翻屋企啦。咁就呢个就系一个 几个有趣， 系啦，简单嘅 细路仔总系经历呢啲嘢嘅。 系啦，就一个系啦，咁样就系即系冇忘记旧时嘅简单啲嘅生活啦，喺个urban jungle， 明白晒。好啦，多谢 Eric 分享呢、這个吓。 想推牛俾只牛追翻转头嘅古仔 ，OK。多谢晒，我哋下次再分享。OK， 好，拜拜， 多谢，多谢，拜拜。 好啦，呢个时候咧嚟到我哋呢个职业安全短剧送俾大家，而家马上送上。 由劳工处提供资料，风骚快活人制作，职业安全广播剧，现在开始。 做乜嘢啊？咁鬼乱噶，咩嚟噶？我边个啊？ 咩仲要唔要啊？ 之分，你喺度就啱啦。呢啲嘢你噶？ 咩嚟噶？睇过？喂 ，desk 噶？ 吓，你咁肯定系 desk？ 点啊？呢、這个图案咪就系由 D、E、Z 三个英文字母组成噶咯？咁都仲唔系 desk 嘅？ 咁你都睇到，唔系啩？我就叫鬼画符咗 嗱呢啲咧叫 design 啊，你识乜嘢啊？ 切，呢啲叫 design 啊，我嗰啲啊一定卖好多钱啊！咁啊呢啲 design 有咩用啊？ 我点知道啊？我要想知嘅话，梗系问翻阿 Des 啊！阿 Des 啊，你喺边啊 ？Des 啊，喺度，揾我咩事啊？斯芬哥 ，Molly 姐。 阿 Des 啊，呢啲你用你个名字啊 ，Des D E Z 设计嗰啲图案系咪你画噶？ 系啊，斯芬哥。 喂，咁我想问下有咩用噶？ 咩啊？有嘢唔怕讲、啊。 你都知道我不嬲好恨可以落地盘做嘢噶啦。 我哋知道啊，所以你就报咗一个课程啊嘛，七月考试啊，考到个牌你咪可以落地盘做嘢咯。咁关呢个设计咩事呢？ 我啲朋友都预祝我考牌成功，话会送顶安全帽俾我，仲喺上面刻埋我个名嘅 design 喺上面。咁我咪諗緊點樣設計先靚囉。 哦 ,Des, 咁你會帶住呢頂你朋友送嘅俾你仲刻咗你個名嘅安全帽就諗住落地盤做嘢咁話喇喎。 咁梗係唔係啦斯芬哥，我只會將佢放喺屋企作為紀念㗎咋。我知道為咗確保安全帽能夠充分發揮保護效用，必須要正確咁樣使用護理同埋保養嘅。 哇，你都知啲嘢喎。咁嗱，我又再問啦。如果正確使用同埋护理同埋保养到底即係点呢？ 例如安全帽上面呢係唔应该有任何文字啦图案啦，因为有机会遮盖安全帽上本身嘅裂痕嘅。咁样工友就会好难察觉到安全帽有冇损坏啦。 仲有啊，如果呢啲文字啊图案啊係用油漆、溶剂又或者黏合剂等等造成嘅话呢，嗱呢啲材料啊可能会损坏安全帽壳嘅胶料嘅。咁帽壳嘅保护强度呢就会受损啦。 即系我都明嘅，安全好紧要噶。不过又会唔会过分严谨咗呢？即系都系刻几只字，画少少图案上去啫。 嗱，安全帽咧就系个人防护装备嚟嘅，用嚟保障工友生命安全啊，都系严谨啲好。 哎，我仲想讲啊，我啲朋友送俾我顶安全帽系冇 Y 型帽带嘅，所以我更加唔会带嚟开工啊。 哇，你又知道安全帽上面个 Y 型帽带嘅重要性噶？ 梗係知啦，帽帶可以限制安全帽嘅移動㗎嘛，確保安全帽係穩陣固定喺工友嘅頭部，令安全帽發揮佢應有嘅保護作用。 嗱，咁如果冇帽帶又會帶嚟啲咩問題咁呢？ 咁頂安全帽就會好容易移位啦，甚至會鬆脫啦，失去咗預期嘅保護作用啊。同埋如果工友喺好高嘅地方嗰度做嘢呢，例如清洗外墙，戴咗一顶冇 Y 型帽带嘅安全帽，当佢抬头或者向下望嘅时候，顶安全帽就好容易由高处跌落地面㗎啦。 一顶安全帽由高处跌落地面就好似高空杂物咁样啊，係一件非常之危险嘅事嚟㗎。 咪就係啦，所以啊唔好睇少一条 Y 型帽带啊，佢能够令顶安全帽嘅保护程度大大提升啊。 啊 ,Des 啊，你啲朋友都几得意喎，諗到送一顶刻咗你个名嘅安全帽俾你做礼物。 唔止啊，佢哋仲諗过送啲安全帽配件俾我㗎。话惊我晒亲，想喺顶安全帽后面加块冰毛巾帮我降温咁咯。 安全帽配件，嗱，我哋唔应该自己立乱喺顶安全帽上面加设任何配件噶噃。如果有需要啊，就要确保配件咧系可以同所佩戴嘅安全帽互相配合使用嘅，所以咧就要用制造商嘅原装配件啦。 喺安全帽上面加配件。 咁可唔可以喺安全帽上面加啲照明嘅工具呢？即係萬一呢啲光線唔足夠嘅地方做嘢嘅時候都唔使呀，驚冇手拎住電筒㗎嘛，得唔得㗎？ 我都有朋友咁讲过，我话工友有需要嘅话系可以加头灯嘅，不过唔系自己立乱乱咁加噶，因为雇主应该确保工地照明充足。若果工友需要进入比较暗嘅工作环境咧，安全帽上嘅头灯系可以提供近距离嘅照明嘅。 有头灯咧都几方便工友做嘢嘅。啊，你谂下啦，工友咧喺上落梯具嘅时候啊，都可以确保有三点接触，安全好多。 咩三点接触啊？ 即系用梯具嘅时候要确保用两只手加一只脚，或者两只脚加一只手，系掂住把梯嘅。 哦，原来咁样为之三点接触。想遮太阳可以加太阳挡、颈挡，如果想保护双眼可以点做呢？ 啊，嗱，你又问得我啱啦。嗱，可以用呢一个保护眼睛嘅面罩，等啲工友咧唔需要就再额外佩戴安全眼镜又或者眼罩咁样。嗱，市面上咧亦都有内置防撞击面罩嘅安全帽噶，咁啊更加方便工友使用啦。连呢个额外携带面罩都唔使。不过要记得话，呢啲保护眼睛嘅面罩规格系要劳工处认可嘅先好用。 面罩可以保护双眼，咁对只耳仔点样保护啊？戴咗顶安全帽，再戴唔到护耳罩噶啦。 有啲耳罩咧系可以作为安全帽配件使用嘅，而唔会造成任何嘅阻碍噶。其实咧，工友咧喺选择听觉保护器之前，应该先委任合资格嘅人士进行噪音嘅评估，确保啊噪音水平同埋噪音嘅频率特性咧，然后就考虑听觉保护器喺不同嘅声频之下咧系可以减音嘅能力嘅，确保合适需要。同埋选用嘅型号一定就要系劳工处认可嘅先可以使用嘅。 系啊，讲多次啦，所有额外配件咧都一定要系原厂配件嚟嘅，啊，同埋唔可以影响安全帽原有嘅保护功能先可以用嘅。 收到 ，Desa， 你快啲执翻好晒呢啲设计图啦，老板咧要呢间房开会啊。 知道知道，而家即刻执。安全帽嘅帽带要扣好，保障生命安全冇难度。我系 Des 余宗尧。 另外提提各位打工仔，工作安全人人有责。除咗雇主需要遵守职安健法例外，作为雇员嘅你，亦都需要遵守相关法例，保障自己同埋同事嘅工作安全。雇员若然违反咗职安健法例，一经定罪，最高可被罚款50,000元同埋监禁6个月。 由劳工处提供资料，丰收快活人制作嘅职业安全广播剧，今日经已播放完毕，下个礼拜再见。 石流。 上流浪到去找乐趣。是这刻华丽叱咤与轰动，像座上火箭或空怨或躁动，无触破即使谈之不动，力竭中明知要遇上伤痛，越是去挑战越使我动容，原来是我愿献身爱太空，繁星足有 成为红星， 九曲新词，全新演绎，同你风骚唱不完。 学古文不敢瞓，求学问要缘分。 梁继章、李丽瑞、马小强，风骚快活人，星期五风骚唱不完。 熄咪掌我最， 提醒大家，我就算我几红，我都唔会离开呢个节目。 李丽瑞。 好啦，转眼咧嚟我哋节目尾声，亦都迎接听日星期五咧，就会我哋嘅风骚唱不完。 嗯，冇错。咁今日咧好犀利啦，一阵间我哋仍然继续要 补习啦， 补习啦，冇错。听日你就要唱呢个新曲新词噶咯，系咪？冇错， 新曲新词嚟嘅。 唔系，系啲旧歌嚟嘅， 旧歌嚟 嘅，系啦。我觉得系我人生嘅写照。 嗯，冇 错，都系以前嘅喜欢嘅歌曲嚟嘅。 系啦，因为熟啲咧，系啦。 嗯 ，OK。喂，今日咧好得意啊，有个人咧，佢话咧喺我哋嘅讲发梦嘅时候咧，阿 Shanna 佢话咧有冇试过发梦嘅上下集啊？ 有试过。 佢话上发完个梦咧，仲好挂住个梦，去完洗手间咧，翻嚟又发翻下。 试过啊，真系有， 系啊，特别。通常喺朝頭早嗰陣時嘅，朝頭早譬如話， 即係延續嘅嗰個劇情， 係啊， 延續 咁犀利嘅， 係啊，一下去個廁所或者唔去，即刻瞓翻眯埋眼，我要再拍， 係啊，喺翻頭先斷開嗰度，再接翻落去啊嘛，係啊， 咁又 通常呢啲係開心嘅夢。 可以咁讲， 系 啊，你唔开心 会走。我记得上次我发黄日华嗰个梦就系咁样， 就系上下集啊。 醒咗之后，跟住同自己讲，我就唔得，要讲继续，再继续，即系喺嗰个位嗰度你断开嘅咯。 系啊，下集 咁样，跟住有下集 嘅大好开心啊，好开心啊！ 好啦，嗱，同埋听日咧，我哋嘅你又知唔知咧？我哋有啲靓女， 系啊， 又系啊，系好朋友， 中医师嚟嘅， 好嘢嚟， 六代中医， 哇，咁犀利啊！ 系啊，由佢。曾祖父已經係啦， 就會問一問咧，有關於嘅就係啲中醫嘅一啲冷知識啦，我哋又可以學多啲嘢啦，好冇 ？OK， 好，今日節目時間差唔多，咁啊，大家過一個 Happy Day，OK， 雷暴警告有時候咧，晏晝1:30，聽日10:00再見大家， 拜拜， 拜拜， 再見， 補習啦要。